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啦，今个礼拜咧咁啊，不打就因为要做嘢啊，提早咗出咗 trip， 咁所以就唔喺香港而家，咁所以就喂今个礼拜等佢系啦，等佢做嘢，唔系休息啊，等佢做嘢先系啦。咁下个礼拜先等埋佢，我一齐讲下呢个咩天煞啊二啊系嘛。 嗯。 好，咁今个礼拜同阿马仔讲先，嗱一阵间我睇下。夏木背啊，揾唔揾到夏木背咧？啊，揾到夏木背有啲嘢同大家 share 下嘅都係，不就唔係今日禮拜上畫啲電影嘅，係好啊，咁我哋今日禮拜有咩講啊？咁樣咁喂，好似科幻片就冇乜喎咁樣。咁但係咧，呢、這個愛麗絲咧，同呢個嘅飄零鏈咧，你又唔可以話完全同科幻冇關嘅喎。咁啊，咦咁都有關咁啊？咁一陣同大家講啊呢啲嚇。咁啊，戲都係主要講下呢兩個咁多嘅啫。係啊，咁因為咧今個禮拜咧有兩個比電影更加精彩嘅電影嚇嘅嘢去追啊！就係呢個迪士尼同埋舒國偉事件嚇，即係我諗大家都冇乜興趣啫。咩愛麗絲嗰啲啦，係嘛？講真嚇，咩飄零鏈啊仲衰，其實得十場到嘅，我而家睇下數下每日嚇。咁啊，仲有咧港島區啊冇得睇嘅，全部都係九龍嘅。咁啊有幾間院咁啊做下嘅啫，叫做嚇。咁啊～你都即係如果大家都知聽過飄零鏈呢三個字嘅朋友都應該唔會好後生相信嚇。 係 係啊，佢今次亦都改翻呢個名字，我諗佢係咪都係諗住做翻呢班老鬼嚇？咁啊，應該而家啲人就聽都冇聽過㗎啦，無論 Heidi 又好咩都呢啲咩嚟㗎，大佬係嘛？係咪咧？我唔知啊，因為而家就好似連白雪公主都話唔識㗎嘛，咁你冇理由識呢個 Heidi 啦啩？ 嚇，都識啩，迪士尼有搞。 我講 Heidi 喎、 哦，哦 Heidi 冇啊，我白雪公主迪士尼喺度搞緊，應該仲識啩？ 都識啊，唔係喎 ，Frozen 就識啫喎，白雪公主我恐怖佢唔識喎，大佬，係咯，唔知啦 ，OK， 即係將呢啲咁嘅我哋叫做世界童話呢啲咁嘅嘢咧，而家就啲人就唔睇嘅 ，OK， 咁啊，但係咧原來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包括愛麗絲啲咧，咁原來有好多我哋睇嗰啲嘅科幻片啊。原來都唔少嘢係出自呢啲咁嘅童話喎，即係最過癮嘅嚇。咁尤其是啲愛麗絲咧，真係同科幻好有關係。其實佢本身啊，即係你表面睇佢，梗係睇到佢係即係魔幻啦嚇。但其實佢寫嗰個人係數學家嚟噶嘛，其實中係隱藏咗好多啲數學嘅嘢喺裏邊。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哲學嘅喺裏邊。咁所以你將佢轉一轉咧，又可以變科幻。咁啊，一陣同大家再講下啦，係咯，即係主要就唔係講到戲嘅 ，OK。好啦，咁不如我哋接翻以前啊，數下 box office 先啦，係啊。 係，咁啊，第一係《愛麗絲夢遊仙境二》啊，都係。 嗯，啊，香港 穿越魔鏡 竟然呢套都得，因為呢套 上走啊，因為 喺外國就死到值嘅《愛麗絲》第二集。 挖鐵路啊！你 啊，直情好大鑊嘅，係啊。咁啊，唔知點解咧？香唔係喎，好似唔知不打話大陸都唔係好得。不打睇咗啊，同我講嗰套戲一陣，或者我轉述翻少佢講啲嘢，即係佢今日錄唔到音嘅嘛，佢有睇咗同我講過，咁啊，咁佢話大陸唔係好得嘅， 係咁啊，第二啊，魔獸爭霸都係戰紅崛起， 係啦，依然係嘅， 係咁啊，第三啊，非常道義， 係 啦，咁啊，第四啊，憤怒了大電影啊， 嗯， 如果動畫嚟講，好似呢套好似麻麻地喎，係嘛？ 唔知啊，佢上畫 OK 囉，但係即係唔係好 keep 到咁樣。 係囉，可能啲評語好麻地，呢個冇睇又唔知啦。跟住第五就魔幻森林啦。 嗯。係。 係啦，跟住第六就鬼屋驚 空 室62啦。係。係啦，咁第七就變種特工天啟滅世戰。第八就呢個黐根雙響炮。 嗯。 係。第九又把我帶回家。 把他。 把他係啊，唔係我啊。跟住第十就先到飄零鏈，咁得十場嘅，但係、 哦、又轉咗啦。咦？我頭先睇第十係嗰個咩？唔係呢套喎，係咯。anyway， 咁啊，我之前見啦，因為我一個唔 update 啊，我諗。咁但係仲有另一套咧，竟然都即係得八場，但係排位都唔低喎，叫做《天煞地球反擊戰》。咦？唔係即係下個禮拜？唔係呢套係今個禮拜再翻做翻第一集二十週年數碼版。咁你而家睇到呢個係第幾位嘅？ 是我睇到而家12位得八場嘅大得。 是啊，但係佢八場都有12位喎，佢都應該好似幾多人睇喎，係咪 咁俾其他啲咩囉。八人隻龜嗰啲全部收晒囉，係得唔 得。咁但係唔係明珠台嗰啲老必係一定會播返嘅咩？點解仲可以戲院再做嘅？ 真係唔知喎、 佢唔係會做嘅，佢係咪唔係？我知啊，明珠台要等套戲做嗰時先做啊。 哦，即係下個禮拜先做。 係咯。 今個禮拜未做啊。 係咯，今日未做啊，應該。 哦，咁啊，等大家即係去重温下先，係嘛？今個禮拜，佢唔係話得一間院做嗰只啫喎，都有好幾間嘅喎，係啊，雖然得八場嘅。O K， 咁人可能有啲人冇睇咧，咁耐套嘢都。 我唔睇 Matrix 都唔知係乜啦，有啲人係咪先？ 係咯，呢、這個仲要二千年之前嘅呢度。 系啦，咁啊，忍者龟系搭咗去16噶啦，我都见到。我睇下冇啲咩新相嘅先，话咩叫拍上云霄咩戏？我等 一场喎、啊，呢、這个知我真系。 啊，塑造传奇咯，唔系可能呢啲咪优先嘅啫，我估系未做嘅，我相信呢啲可能。唔知啊，咁啊，睇下先有冇啲啊，有头文字啲啊，呢、這个应该系上咗，但系呢都系得三场嘅啫吓，剧场版第三系卡通嗰度。咁即係呢啲啦，我睇下冇啲係仲有冇啲係新上，差唔多啦， 差唔多係。 其實啲文藝片唔講啊，好，好啦，咁啊呢啲啊香港嘅觀眾係用佢腳啊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大家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我落嚟，我哋開始講下啲戲嗰啲嘢啊，咁啊唔中意穿橋啊，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 嗯， 好，咁啊講咩先啦嚇？講啊。講下嗰兩套戲先啦，我其實唔係想講到戲入面，不過都要講下嘅，咁就係《愛麗絲》咁同埋《飄零燕》咁其實兩套都係名著改編啦，係啦。咁但係《愛麗絲》咧就有一個奇怪位就係咧，今次佢係叫做第二集啦。咁但係佢其實咧，我唔知點解有人話佢係跟小説，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嘅。那個古仔你可以話佢自己作嘅今次。即有人話佢跟小説啦，我唔知點解。O K， 咁佢係咪執埋之後再做呢個故事？ 完全唔愛講啲嘢嘅， 係唔關事嘅啫。 唔係，即係佢第一集咧出嗰個咪有個好似兩兄弟咁嗰啲，其實嗰啲本來都係應該係呢個故仔個小説呢度先出嘅，好似。 哦，即係嗰兩個肥個頭古碌嗰兩個。 應該都係呢度出，我唔知咧，我又唔係話好熟嘅其實原著。不過就其實咧，佢就即係第一集就去咗嗰個叫做即係嗰個叫咩？即係 Wonderland 咁啦，咁第二集呢個就鏡世界嚟噶嘛。即係我其實我唔知佢係咪同一個世界，定係兩個世界嚟嘅咧，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啊。咁總之其實佢係好似兩個唔同嘅穿越咁樣嘅，即係你其實當佢發夢嘅啫嘛。佢又冇話佢係真定係假嘅。 嗯。 即係佢又唔係好似邊個咧？Dorothy 嗰啲咁咧，即係佢嗰啲好似似係真係去咗個地方多啲噶嘛。 哦，係啊，因為佢。啲風啊咁樣，好似去咗第度啊！ 呢個愛麗絲就成日好似醒咗咁樣。 夢遊啊，不過 真係夢遊仙境啊，真係係 咯。 係睇下醫生嘅要係咯。咁啊、當然啦，都有人話咧，呢個其實係當年佢哋有啲人有慣性拍藥嘅，喂真係有啊！當年係一個即係反射嚟嘅。OK， 即係或者啊，原作者有機會係咪都係有少少 拍完之後做咗呢個故仔出 嚟？冇錯。咁同埋呢個原作者本身係一個咩人嚟？咁當然佢會好多複雜身份啦。咁佢本身都係個數學家嚟嘅。咁所以佢呢啲古仔入面咧，佢充滿咗好多即係同一啲幾何啊、數學有啲關係嘅一啲嘅構思，即係例如個人變大啊、縮細啊，呢啲原來有關係嘅。 嗯， 係啊。咁嗰啲咩捉嗰啲象棋啊嗰啲咧，玩呢啲咧，咁唔知啊，我唔係好識啦。有人寫啲文章啊，有詳細講，我唔係睇得好明。OK， 我唔係數學家。OK， 咁但係原來又睇到好多嘢出嚟嘅啲人咁所以佢又唔係一個純粹一個發夢亂寫，即係你枕表面睇就覺得佢亂寫啊，啲動物識講嘢啊咩啲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可能角色佢係亂咁作啊，得意，但係佢裏面玩嗰啲遇到嗰啲嘢咧，原來好多係同即係數學啊係有關係 嘅。嗯。 咁啊，係咪有少少即係好似早排嗰個咩話？咩嘥咩嘥話？個唱嗰只歌啊，嘥 angle 嘥啊！跟住粗口啊嘛， 系 啊，即可能啲阿数学阿 Sir 啊，通过一啲嘅唱歌啊，佢就通过讲故事啊，想教嗰个细路女啊一啲数学咁样你当啊，不过好深嘅，佢数学应该唔会识嘅，细路女 冇可能识嘅，即系 唔系，但系可能个概念啊嘛， 系 概念你唔使知个理论噶嘛，系啊，咁我唔知系咪啦，因为佢系出名嘅， 佢教嗰个细路女要变咗大人先识嘅， 都唔大人佢唔中意啊，因为其实呢、這个。即係你都係話係一個比較戀童同埋呢個羅莉控嘅始祖嚟嘅， 都 係呢個原作者就係叫做路易斯卡羅啊 ，Lewis Carroll 呢個好出名啊，冇佢咧，亦都冇佢寫呢個愛麗絲咧，我諗冇後來嗰啲啊，即係而家大家睇緊嗰啲動畫㗎啦，嗰啲羅莉啊， 係，係咪話佢有啲穿越嗰啲咁嘅嘢？ 啊，穿越就一定添啦，即係你可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係一個好好重要，同埋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引用翻佢呢個方式啊，無線啊特別中意玩龍捲風，唔知咪佢哋中意睇睇《綠野仙蹤》。咁但係一般出面你玩科幻啊或者其他就算奇幻好科幻好，好中意玩就佢呢種，咁就係同埋佢個形容就係、是、即係穿個塊鏡，好中意講呢樣嘢喎，即係就算佢事實上唔係都好咧，佢好中意用呢樣嘢形容嘅。咁如果大家記得 Matrix 咧？咁 Matrix 實兩佢用過兩樣嘢添，最初就即係佢最初啊奇洛你為師係嘛？咁佢就 係即係我做程式員咯，身份嗰陣時咯。 程式員係啦，咁啊嗰日同阿 Trinity 喺度打字吹嗰陣，佢就話點可以見到你？咁佢話你跟住兔仔就可以揾到咩？就揾到 Rabbit Hole 我唔知係阿摩菲人定咩，最佢退電腦嗰度溝嗰溝通嗰陣，叫佢跟住兔仔啦。 人對 Trinity 啦，唔記得即係有個人有人啦，冇理可能佢都唔知道邊個嘅。咁啊叫佢咁就可以見到佢哋啊嘛。咁結果佢就去朝頭早有人嚟攞嗰啲即係嗰啲吃嘢嗰啲嘢，咁啊見到嗰、那個嚟攞嘢嗰個身邊嗰個女啊，就竟然有個兔仔紋身。咁佢就跟咗嚟去咧，結果就去咗個酒吧叫咗 Trinity 啊嘛。咁呢個就係所謂跟住兔仔呢一樣嘢。咁而 Matrix 去到呢個動畫版，佢哋都有一個故仔係好強調呢個 looking glass， 即係鏡。咁就係穿過呢啲嘢咧，就可以去咗另一個，即係特別係 Matrix 就更加係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夢嚟㗎嘛。係， 佢喺度見到阿摩菲人嗰陣時，整都係整塊鏡啊。 冇錯，都係鏡，即係佢係夢嚟㗎嘛。即係但係佢夢就原來個真實世界係夢咯。 係。 根本佢成世人都係發緊夢嘅，我哋個世界就原來根本個夢。真實就係佢哋瞓喺個電池做電池啊嘛， 係瞓喺水缸嗰度。 其實佢呢個比喻就做得好貼切嘅。咁但係咧，一般嘅其他科幻咧就唔多唔少嘅都會用到，一係兔仔，一係就鏡。咁鏡世界咧，甚至乎你睇日本，哇！佢即係由特攝到動畫，經常有用到喎。唔知大家有冇即係 間唔爆鏡啊，中意 間唔中一嚟爆鏡啦，二嚟又中意穿越就用鏡咁。你睇龍騎。其實龍騎咧，你要理解咧，就要同呢個嘅長眉少女一齊諗嘅。咁長眉少女入面佢係玩個叫愛麗絲遊戲嗰度出面嘅，咁就係通過塊鏡之後佢哋去打咗咩？打贏咗就可以見到個佢哋嘅創造者，即係佢係公仔嚟噶嘛，即係做咗出嚟嗰個佢叫爸爸咁就係愛麗絲遊戲，咁即係就係要喺嗰度爭奪呢樣嘢。咁其實呢樣嘢你諗翻咪即係龍騎咯？ 係，又係喺個鏡世界入邊。 世界但係要鬥嘅。 係啊。 就係我哋私遊戲嘛，咁你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會借用呢啲咁嘅嘢去擺落去嘅，即係好多科幻都會借嘅，唔係奇幻， 係變咗異世界啦。 異世界啦，係啦，同埋虛異世界呢樣嘢，即係其實一係就綠野仙蹤，一係就諗愛麗絲，都係兩種嚟嘅，即係都係咁嘅，即係都要去異世界，跟住有個機械人俾你揸又好，又變咗咩劍士又好係嘛？或者你去到去咗三國見到啊羅關張好，其實一樣嘅。OK， 即係永遠都要有一個咧現實世界走咗去嘅人。咁啊咁啦，係咯。咁啊呢個模式就係好奠定咗後來好多故事，即係都會借。係 咯，即 係 翻咗 idea 就變咗好多故仔去向呢咁樣變咗。 咁當然鏡超人就特別啲，佢喺鏡世界出嚟，佢又唔係走入去嘅，即係佢可以得入去嘅。鏡世界啊，即係鏡世界呢個概念啦，係咯，係啊， 係 咁啊，所以變咗就同埋好多嘢嘅，即係如果其他啲就成引用到好多科學嗰啲嘢，都會借用佢嗰啲咁嘅術語啊。咁啊，今集咧就完全個故事就唔關小説嘅，即係大致上係。講下女主角，咪應該話今次有所有角色咧各自嘅心結啊，要解開。 係。 同埋佢好似咧話翻俾你聽，即係點解嗰個角色會係咁啊？即係包括呢個嘅紅心女王點解個頭好似個屎忽咁啦，咁大個頭同好似個屎忽咁啦，即係心形咧，佢有得解嘅。咁到底佢同呢個白女王又有咩積怨嘅咧？咁點解呢個風母子啊，又即係有佢嘅一啲背嘅故事啦？呢個甚至乎呢一個本身係嗰個想救啊風母子。 系， 冇 知佢话寄翻人自己嘢喎。 佢直情系啊，即系佢系咁重要咧。今次仲玩埋，即系唔止穿越世界，穿越埋时空啊。咁啊有个时空球咁嘅嘢可以，即系平时可以揸喺手咁细，但一用嗰阵咧就变咗架，即系一架可以坐到个人类咁大个波波嘅。 错、 哦，即系有架咁嘅时光机嘅。 系，即系杜拉格斯嗰个，要唔 要 粒胶囊咁一掉出变咗时光机坐上去？ 类似。咁最好笑佢點解機點樣發動呢，就係、是、上面有個廁所掣一拉咁樣。 啊，冲刺啊嘛。 咪即系以前啲厕所掣咧，即系唔知大家知唔知？而家大家见到个水箱孭住喺个厕所后边噶嘛。 系揿落去啊！ 即系嗰啲我 喂用红外线或咩啦都好啊。 我哋叫嗰个做厕所桶，即系嗰啲强化服啊。 系 个一切模型嗰个咧。咁其实以前唔系咁噶嘛，以前嗰啲可能啲水力唔够定咩咧？嗰个水嗰个嘢喺即系唔知点样起一个屋，即系个厕所喺上面噶嘛？嗰个箱喺上面 哦，喺个缸喺上面咯，即系拉条绳咯，要系嘛？ 咁啊，上面有条绳，有条链咁抌嚟，咁你要拉佢，咁佢就系咁啊。佢又唔知乜整嗰个咁嘅嗰个嘢，就起动嗰架时光机，好搞笑嘅大佬。咁当然佢整得好靓嘅，你睇嗰阵就唔系觉得佢核突嘅。咁啊咁啦，咁啊嗰个咪终于穿越时空咁啊，翻去要解决晒所有嘢，咁改变历史咁上，咁但系原来又改变唔到咁嗰啲咁嘢啦。 嗯。 咁终于最后又所有人嘅心结都搞开晒啊，甚至乎呢个啊。啊！红心女王同阿白女王竟然和解啊！今日两姊妹嚟嘅，原来啊，即系当年为咗一件好无聊，即系边个偷嘢食啊？即系偷唔知偷咩？唔知系曲奇定咩食咁一件咩事开始嘅？即系佢哋个职员系，咁亦都系因为咁咧，佢冚亲个头之后先变咗咁嘅样嘅。 系 咯，原本系正常嘅，系啊， 冚亲个头会变大咁劲？ 唔系，佢冇变大，佢变咗屎忽咁。跟住后屘佢唔知加冕本来应该系佢做女王嘅，咁加冕嗰阵系咪戴唔到嘛？个头戴咧就咁啊烂咗个皇冠，啲人笑哈哈咁，佢好嬲啊，嬲到个头胀咗。 哦，咁样 真系好荒诞嘅，当然吓你唔戴唔 好。哦，咁佢唔紧要，咁呢个系咁噶，呢个世界啊。 赞我呢个世界原本嘅，我觉得呢集。个风母子咧就佢成日以为自己个，唔系即系话佢发现咗佢嗰个双亲原来未死，咁但系又即系但系想即系原来系嗰、那个。系即系又俾人捉咗嗰啲咁嘅嘢啊，咁样佢又唔，但系其他人唔信佢，咁总之佢变晒性格，变晒本来好开心咁啊，变咗好忧郁咁啊， 系自闭啊嘛， 自闭噶啦，咁要救翻佢，即系救佢唔系话俾人捉咗，即系救佢，即系佢系即系跌咗一个咁样嘅状态，咁救佢就要即系就系咁啦，咁啊，所以牵连咗好多个角色嘅一啲嘅过去咁咯，咁最尾就翻嚟之后就佢又解决翻佢自己嘅问题就系咧佢。佢俾佢嗰個所謂之前嗰個所謂咩係咪未婚夫啊？即係嗰個唔知乜鬼嘢白著嗰個衰人啊！咁話佢阿媽賣咗間屋俾佢哋喎，咁佢話其一就係要用只船啊，用佢爸爸剩低只船啊去交換咁樣，因為佢媽原來唔想佢繼續做船長，因為佢開場咧好犀利喎，整一場魔道王嘅咩？咁俾嗰啲馬 捉招咁樣，跟住佢又救翻只船嗰啲喎。 冇錯啦，俾啲馬來海盜追啊！哇，佢幾犀利，咁佢成日。要用全力開咗啲帆咧，佢話原來而家咁樣啲帆咁咧，隻船會反。佢話就係要咁樣，咁結果隻船咧係打橫咁片過嗰啲礁石，我都唔知點可以咁嘅。 唔知啊，跟住佢見到我見到佢係爭啲撞醒，佢又整啲帆等佢得去第二邊咁樣可以過到咁樣。 誇張嘅，我覺得不如揸太空船似啲嘢。 係啊， 咁啊總之咁啊，令到嗰啲馬來海盜反而捉礁咁嗰啲，真係好好任你吹啊！咁啊，總之佢又翻嚟，因為媽就唔想佢繼續做呢啲咁嘅船長啦，咁啊女仔咁啊嗰個年代啊嘛。 哦，係，因為話女人上船會有咩嘅話？ 唔係，即係佢想去 冇玩噶，會沉船 嘅 嘛。 嫁人就唔好做呢啲男人做嘅。咁啊，總之後屘就翻嚟之後就唉，算啦，冇人個媽會冇間屋住唔得，咁但係佢媽後屘又即係因為佢咁啫，又改變主意話唔要啊唔要啊，我哋都係要翻隻船咁。咁結果就相依為命，竟然後屘咧。就闯出咗呢个系咪香港嘅传奇啊？佢后屘最后咧去咗一个地方系好中国 feel 嘅，开咗间公司喎，睇怕系香港啊。 吓， 咁系咪佢后屘开咗间咪因为叫东印度公司搵啲鸦片过嚟，食到啲人上晒脑咁，系咪梦游仙境咧？系咪咁啊？系嘛？咁冇呢个鸦片战争嘅何来有香港啊？系咪？哇，多谢爱丽丝啊！系咪要咁解读先得啊，大佬啊？啊，冇佢冇香港啊，系啊，咁啊好啦，都有啲人话咧，咁今集咪摆到明啦，即系其实都系擦中国鞋啦。咁佢已经开头嗰度已经话佢又去过中国噶，已经话去过啊，已经去咗，去咗三年。咁後屘翻翻嚟啊，著啲怪衫喎，著啲咧即係佢裏邊嗰件其實似旗袍，但係旗袍外邊又唔知點有個披咁，那個披好似小丑咁，啲女啷啷。 嗱，我件衫核突咯， 好核突。但係後屘冇咗面嗰個嘢就正常翻啲嘅，變翻好似旗袍咁樣。 咁就變咗有啲人就話佢即係呢套嘢都係有啲奶，即、就、係、是、有啲奶中國牌嗰啲咁嘅感覺㗎啦，即、就、係、是、就要講到佢去做生意都係去中國。咁嗱，雖然呢個係吻合當時嘅情況嘅，但係即係意思呢套戲佢咁樣擺落去係有少少咁樣咯，想嚇。不過咧，事實上咧，呢、這個羅莉控原作者咧，佢嗰時影嗰、那個，即係佢嗰個真人愛麗絲啊，嗰、那個細路女啊，佢真係有同佢著過啲唔同衫，其中有一幅相，佢哋幾姊妹係著住中國衫嘅，的確係有呢樣嘢嘅。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完全唔拉家嘅喎。 係，不過怪啲嘅件衫係。 唔係，佢嗰個就著啲戲服咁清朝裝咁囉，咁大家唔係好真㗎啦，咁佢都係當 cosplay 咁玩咁著 嘅， 影相㗎嘛。咁當然好樣過佢呢件嘅。 係囉，我就話佢呢套戲入面有件樣怪啲嘢。 即係怪咗少少。咁總之即係啲人就話佢呢套戲其實都係有啲即係有啲想 piss 中國咁嘅。咁我都覺得唔出奇嘅，係咁樣。咁但係聽聞就大陸都唔係話非常好收，唔係話唔得，即係冇唔係好好嘅。咁好似一唯獨咧，係香港就比較拜，全世界嚟講就唔知點解啦。咁可能係 咪特技啊嘛？又係佢好多私特技喎、啊。 一嚟啦，二嚟都叫做有啲星係咪？ 係，咁未至於香港好似再即係未去到毒藥嘅，唔知喺美國好似近期啊，套套都變 哦。咁呢套唔止 Johnny Depp 啦，咁咁多星唔係得佢一個啫。Johnny Depp 唔係話出得好多嘅，成日話就你睇個 poster 影住佢企正中間就係、是。是佢救佢是關佢事但其實佢唔好唔係成日影佢㗎。 咁影嚟影去都其實係阿愛麗絲。 係冇錯呀。咁變咗你如果你懷疑咗睇 Johnny Depp 呢套其實 Johnny Depp 都係出下即叫做喺度咁樣。係呀。咁樣。咁包括其他好多其他星嘅咁當然阿波叔都有嘅係呀。就做嗰個時間人啦我唔知叫咩佢話佢係時間本身啦即係時間啦。 哦，咁就係佢嗰陣好似鍾意嗰個紅心女王啊？ 嚇、啊！哦，係，好似有路嘅， 係咯，佢鍾意佢喎。 咁總之其實做嘅就個都係星嚟㗎啦，呢套戲係咪先？咁啊，白女王不嬲都係阿貓女嚟㗎啦。 係新貓女 嘅。好，即係好多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咁嘅星都冇人睇，咁香港就好簡單嘅，香港買片就睇有冇星。咁有星就好少死得值嘅。 我未至於唔會咩咯，即係香港嘅機會。率細好多咯，即係會突然間明明有星都死到就冇人睇。 有冇試過呢好似又未喎、啊。 唔係有機會嘅，不過好少咯、啊。我覺得係，除非套戲真係好大問題咯、啊。我覺得佢、okay. 有咁高特技嘅話，就唔死得去邊嘅，正正常常咯。就算唔好睇到。 係啦，即係如果特技片仲要有星，就我印象中好似冇死過。即係你話好多星，但可能嗰套文藝片就我唔包嚇。 嚇、 啊！即係佢可能悶啊嘛，覺得。但係呢啲咁嘅特技再加星，香港啊掰硬嘅。 嚇、啊！ 不可能佢真係唔理啦係啦咁本身愛麗絲佢又唔 care 係咩嚟啦咁其實我不嬲覺得愛麗絲唔再係羅莉已經冇 point 嘅對我嚟講呀。 唔知係咁大嘅啲。 咪因為愛麗絲本身就係羅莉控故事嚟㗎。 係今集我就話佢呢個愛麗絲女人嚟嘅。 女人今集仲直真係女人啦。仲一集都仲話佢係咩18歲定19歲。 唔知啊，佢上集都話後細嗰啲啊， 廿幾歐噶啦，最少都，佢都講佢啊，即係大人、大人都不得了，咁變咗都幾。 唔係，我成日見到佢呢啲咁樣冒險，如果係個女人做呢啲角色，好似唔知好怪喎，即係如果你話係呢咁樣冒險好怪，即係啲人好似瘋瘋癲癲或者奇奇怪怪咁，我覺得細路女冒險會好啲咯。 即係佢要變打咯，如果你大人就要 係咯、 啊，要打咯，唔係佢就唔好做翻細路女做嗰啲嘢咯。你打就 OK 嘅，你白雪公主戰鬥咁 OK， 揸埋 係。如果你大人嘅話就係、是、 咁，你唔係你繼續做翻細路女嗰時嗰啲古仔就嚇咁、啊、樣。咁樣就唔知啊，我自己冇乜興趣咯。如果咁樣玩係咯，即係我上一集都冇乜興趣嘅，所以咁上一集其實我覺得唯一嘅號召，咁上一集就度度都 work， 因為始終導演係 Tim Burton， 但係今次唔係嘅喎，呢、這個唔係 Tim Burton 做導演，佢係純粹掛翻名做監製咁， 係 就即係我諗就淨係咁都已經失咗好多即係客啦，係咯， 係 咁同埋阿馬仔都話啦，咁啊。Tim Burton 又好，或者 Johnny Depp 都其實而家都有少少歐嘅，的確就算喺北美嘅電影嚟講都係咪？ 哇！佢除咗做船長可以 work 之外，喺北美嘅其餘所有喺北美做其他角色都死喎呢 排。一年 Tim Burton 都唔一定得啊嘛。 係啊， 唔係就係 Johnny Depp 啊嘛，好似過咗少少戲咁樣個感覺係嘛？ 都系睇下食唔食到咯。其实即系我佢嗰套戏啱啱嗰啲题材或者咩，唔系好似近视咁，即系佢套套出都起码翻上下咯。 嗱咁我讲明啊，我唔喺戏院睇嘅，咁啊，我都系网睇咁啊。我嗰日有啲闷嘅都系 ，OK。 唔系佢系特技好多，但系可能始终佢个古仔唔得啦。 真系真系唔得，咁有啲闷系。 系，其实我哋都倾过，好似系其实系，因为佢本身如果就算名著，其实佢都系原装嗰个第一个古仔嘅，佢之后啲古仔都唔得啦，系嘛原创。 系，即系如果你套用呢个《绿野仙踪》就大家明嘅，《绿野仙踪》就好多古仔嘅，即系其实大家成日讲嚟讲去嗰个，其实佢古仔系第一集嚟嘅啫嘛。 系，我话其实点解啲古仔变晒，去咗一次翻屋企啊，佢嘅最终目的啊嘛，变咗系。 系啦，即系啦，即系翻屋企系佢成个旅程嘅终结啊嘛。但其实如果你讲《绿野仙踪》，佢翻屋企系第一集，只系佢第一集啊，即系等同于你同阿叮当地成班咁去咗冒险翻嚟。咁下一集就叫第二度冒险㗎啦，即係咁㗎嘛。本来 等于一啲劇場版年年去一次㗎嘛。 係啦係啦，劇場版年年去一次冒险。咁点会係最终目标係返屋企呢？咁即係个目标唔係返屋企喎。目标返屋企係因为第一次旅行嗰陣佢都係对嗰个世界呀，或者对呢种咁样去二世界旅行，佢驚咁，即係驚返唔返到嚟㗎。咁先 未有个方法快㗎嘛，未搵到 方法返嚟啫。咁如果方法都已经固定咗，都知道一定返到嚟嘅，咁咪成日去啦，係咪先，有咩问题啫。 係即係你出街本搭车都知道边个 number 搭到返嚟 嘅。係 咁你点会唔出啫。 係即係如果你有固定方法返到嚟，咁咪唔怕得閒又去下喎，係咪先。咁又好唔同嘅，同而家嗰个即係嚟呢，好得意就係呢，就算你將綠野仙蹤變成一個電視劇，有啊，有啲日本嘅動畫做過啦，幾十集咁樣。咁但係佢都係將佢變咗做一個旅程，係即係佢真係唔係中間返咗嚟㗎喎，即係佢係一路都返唔到嚟咁樣 㗎。係佢改編咗，就算佢關即係第啲嘢變咗第啲片，即係同嗰啲唔同嗰啲人咁樣去呢，即係佢但係佢最尾佢拉長曬個冒險，跟住到最尾都係返屋企完㗎喎。 係喎。即係佢可能將佢後面啲故事呢塞返落去佢嗰個冒險嘅過程中間，咁但係佢就將佢就一路都返唔到屋企嘅。即係通常 係佢變咗係囉，個冒險就係返屋企就係故事嘅完結囉。 即係成件事係一個好似西遊記咁樣一個單一嘅旅程，裏面去到唔同地方遇到唔同人咁樣玩囉。咁就唔係好似原本咁就每次去咁樣囉，唔係咁。咁可能而家即係咪以呢啲咁樣嘅 formula 會啱而家啲多啲，係咪，我唔知呀，係啦。但我 一路都係呀，其實本身如果你話日本嗰啲動畫嗰啲，佢日本嗰啲動畫好少可係去完又返去跟住又去㗎嘛。佢似啲古仔都係突然間，即係譬如唔知俾人轉移咗去邊位去嗰個咩咁個細路女位咩，跟住又遇到啲嘢咁樣，跟住幫佢，咁咪成套嘢都係喺度冒險咁囉。 咪唔係細路女㗎，好多嗰啲機械人動畫都係咁㗎。 系，你话咪咩咯？魔神英雄传嗰啲都系咁。 魔神英雄传啊，圣战士登霸好多都系咁噶。 系，点解好多系呢啲啊？去异世界魔动王嗰啲咁，我输出咗好多都系咁，一去咁样翻唔到屋企要打晒咁咯，消灭埋个大佬跟住先翻去噶嘛。 佢最多呢一辑完咗，以法国受欢迎添食咁，佢先你讲去多次嘅啫。但去多次又系一路都翻唔到嚟嘅，又要去。 唔系要打晒先翻嚟噶嘛？知道。 就唔好少你会玩集去啊。 系， 好少玩集去，即系唔系冇。以前少有个叫《波仔奇遇记》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系， 嗰啲系集去啦。咁啊唔系，唔系以前边个都系噶。你有《时光飞行号》即系《幻影时光》啊。 哦，系啊， 集去噶。但系好似而家就唔系好中意呢种咁样玩法咯。 嗯， 系咯，唔知点解啦。系咯，我其实觉得集去呢种冒险嘅精神会好啲嘅。咁但系而家就变咗系，其实佢唔想去嘅。 系夹硬去咗之后打完就翻屋企嘅， 想冒险嘅，其实冇冒险精神嘅，而家嗰啲系， 系佢都系为咗翻屋企嘅，打咩？ 系啊，佢焗住啫嘛，佢而家呢个系违反咗咧原来古仔嗰种冒险精神嘅，其实反而系， 系啊，系冇冒险精神，唔系佢只想去嘅，俾人哋老屈咗去嘅，就要 佢哋而家呢啲直情 翻屋企就要， 系咩啊嘛？系大屠杀啊嘛，即系净系俾人捉咗去玩呢个游戏，喂，我唔想玩嘅，咁系咪？ 系咯， 系啊。你估我想揸嗰啲咩圣战士去打㗎？係 呀、啊。 我唔想揸㗎喎大佬，係咪先焗住㗎喎咁樣。即係而家變咗係咁囉，咁樣先得囉，好古怪我覺得。 係你就算而家啲高達都去古仔好多時都係啲主角上一部機都係俾佢減粗摸走咁樣要做㗎，對。 係啊，打到泥咁樣係嘛？你唔坐上去就死㗎啦嚇。 係，跟住俾人打咁，去高達開頭咁咯，係。佢啲古仔唔會中間佢自己，即係好少可，我覺得係好似即係。即系点佢自己本身系炸机嘅，要咁样，即系零八三嗰啲咁嘅古仔咯。 少啲啦， 系咯。系少啲咯，系咯。 少啲啦，系。 都系焗住咁咯，系啊，成日都。 揸得 佢连啲冒险都系焗住咯，变咗。 你跟登 Ace 佢咪揸得开心啲咯。你叫个画头笑哈哈咁啊，出发嗰阵。虽然佢个剧入面唔系咁。啊，咁啦。好啦，咁另一個飄零煙啦，係嘛？咁呢個就更加啦，喂，呢個都科幻，喂，呢個梗係科幻啦，就係呢個大家成日講啊，宮崎駿啊，你可以講咧，佢係叫第一套咧，係佢叫做佢又唔係掛名做導演，但係咧嗰套嘅電視劇咧，差唔多佢做曬所有嘢， 嗯， 畫畫啊咩，所有都係佢嘅 ，OK， 咁 啊掛名就唔係啦，其實佢係佢真真正正佢第一個擔職叫做重度擔正嘅一個即係嘅呢個作品就係、是、飄零煙嚇。咁、啊、呢個飄零煙嘅名字我諗都係咪無線改嘅，我都唔知喎。 唔知係啩？ 一定係呢個名著不嬲譯做飄零煙咧，我都唔知嚇。咁 但係佢就咁叫佢 Heidi 嘅啫嘛，佢原本個名係。咁 日本就咁叫佢做咩？阿爾卑斯山少女啊。咁嗰時我哋都係開始睇呀，睇嗰個版本嘅啫，係啦。 即係你話無線嗰個版本。 無線版本係。 無線嗰個版本阿海迪好高音喎，我成日聽到係。 嗰、哦那個配音係。 係呀，挺高音㗎，點解咁高音㗎，我就覺得點解。我覺得係呢，好似而家啲呢人哋搞笑呢教咗啲聲軌呢。 唔係 我啲咁嘅聲嚟咁點解。 你講個三隻松鼠嗰啲。 係呀，即係我覺得點解啲其他人啲聲係正常，點解我海迪嗰把聲係特別唔正常 嘅。咁我唔知呀。咁佢講到佢好細個嘅，我覺得佢嗰個卡通嗰個感覺佢仲細個啲嘅，係囉。 係即係我係囉特別高音唔點解。 其實佢應該都有十歲八歲嘅嗰個角色，但係佢嗰個我覺得佢好似幼稚園生咁樣。又肥又矮咁樣 ,BB 咁樣，我覺得係。 係 囉。咁但係唔知啦，但係嗰套就好溫情好好睇。不過我又冇集集追，但係都有睇下嘅。咁我冇集集追。 咪最出名嗰時唱歌嗰時喎。 喔嗰隻唱山歌啊。 係啊。 係咪邊個鬼個唱啊，咩蔡麗晶。 我唔記得咗邊個唱啊。 係囉。係囉嗰啲要走音咁㗎嘛，唱到喔啦咦啦咦我咁樣唱㗎嘛。 係啊。 咪我真係㗎喎，佢嗰啲山歌真係咁㗎喎，我見嗰啲人啲旅遊嗰啲睇過呢，咁啲人真係咁唱喎。即係梗係唱，梗唔係呢啲咁佢好有技巧嘅人嚟嗰啲。咁但係佢係攞咗呢種咁嘅人哋嗰啲歌嚟整呢個主題曲。喔、哦、我覺得佢幾好嘢喎呢套嘢，即係好多嘢即係吻合返嗰啲感覺，做得唔錯喎。咁其實呢嗰啲山景呢，你以為係亂咁畫咁樣，咁你睇下呢度今次呢個電影一樣㗎喎，真 係。係都係咁斜咁樣，都係咁樣望住 佢哋 天半邊咁啊。 佢連嗰啲屋都係咁好似喎，真係。 係啲 feel ok 嘅嗰陣時畫出嚟到。 即係其實佢嗰時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嘅，即係意思唔係呢套戲跟嗰套卡通拍，係嗰時候卡通係做咗好多 research。有個實景嘅 research， 咁咪跟住畫嘅，係啊，即係佢當地一啲嘅實景嘅 research， 咁可能嗰啲人穿啲衫，咦咁咦點解佢啲衫都似？咁可能嗰時嗰啲人係咁穿嘅咯，係嗰類型嘅，咁所以你睇，但係嗰個坐輪椅嗰個女都係穿藍色衫喎，唔知係咪佢小説係咪有咁形容啦？我懷疑 可能係啦， 可能係啦，係咯，咁所以可能就變咗有啲嘢可以跟到咁樣，咁所以你睇呢套戲嗰陣啊，你好 remind 翻你嗰時套卡通片嘅真係，係啊， 係開始做卡通片最勁嗰個咩？你話咩天天秋啊，係啊。 哦，係個天度打天秋。 一唱歌啊，天度打天秋最勁啊。 嗰條繩割長到咧，睇唔到盡頭噶嘛。 係好似個天掉落嚟咁樣，一嘢咁樣車出去，跟住就飛咗出去咁樣，好似係。 係佢揈到上月球啊！我諗咁樣。 唔係佢要揈可以揈到上月球啊？ 應該得啫。咁啊，唔知啦，上太空啦，就算上唔到月球都係，起碼去咗。 起碼出咗太。出咗大層可以揈到 都係，揈咗應該可能去咗衛星七號都得嘅應該，係從科玩到。咁好啦，咁你成日見到咧著到白色裙咧，原來唔係裙嚟，底橫嚟原來。 係呢套戲睇翻啦， 呢套戲翻你就知啊。 平時啊，除咗個外邊啲衫啊，著一條底裙啊嘛。 係啊，係啦，跟佢一上山咧，就第一件事就除鞋。嗱，佢呢套嘢咧就好表達嗰種即係嗰種即係。 怎講呢，即係嗰種人類自己束縛自己嘅嗰樣嘢嘅。 係。 係。即係其實佢返嚟今次呢個電影版就好跟返宮崎駿嘅 feel 喎。 嗯。 係啊，即係佢好多嗰種係喺個山野啊、自然呢啲嘢呢，係第一就有治愈能力啦，呢個你睇到尾你就知點解啦。咁同埋佢對比返呢，即係人類自己造成自己困住自己嘅城堡。 係。 即係如果你中間你見佢其實今次呢個電影呢，佢用咗好多時間呢，就係佢返嚟山呢唔多喎，頭同尾㗎咗。 係，因為佢講佢去嗰度變咗係束縛住佢嗰啲人囉，即係正常而家佢哋個文明社會喎。係 啦，佢其實大致上係唔複雜嘅，可以講兩句嘅。咁其實佢即係父母傷亡之後啦，即係孤女嚟嘅，真係。咁話佢阿姨呢，咁佢死老豆老母啫，唔係成家 ,ok? 親戚未死，咁佢阿姨就唔知帶咗佢上山，就交咗佢俾嗰個爺爺。咪有人講係公公，好似係爺爺㗎喎。 唔記得我嗰時我唔記得叫佢公公。 英文叫 grandpa 當然唔好難啲。 係就唔知呀，係呀，唔知公公。 我記得嗰時好似都係叫爺爺㗎喎，我記得嗰時卡通係。咁唔好理佢啦，咁唔奇嘅，咁嗰個係佢老豆嘅老，即係佢老豆嘅老豆唔奇嘅，咁佢姨唔係一定要交俾佢自己老豆㗎嘛，係咪先。咁佢識咁點解唔俾返佢阿爺啫，係咪先。咁咁嗰個姨就唔係呀，嗰個爺話你唔好擠低佢，咁但係個姨唔鬼理佢自己走，咁佢冇計呀，焗住要佢初初唔想養個細路女㗎，即係好怪㗎嗰個爺爺嗰啲性格其實本來。咁但係後尾佢就冇辦法啦，個細路女喺度，咁開始原來佢又好關心佢㗎喎，即係佢留低咗之後又做緊啲木頭，又做啲台凳俾佢呀。 咁個細路女又乖啲度，係。 咁我唔知啦，嗰個細路女個仔咁樣，佢直情係上咗山呢，黐咗線咁，佢又唔梳頭，個頭好似堆草咁，跟住佢又著咗啲男仔衫喎，即係同嗰個隔離嗰個放羊嗰個阿 Peter 仔啊，就一樣嘅著到，佢男仔咁嘅，成完全係你都睇唔出嘅女仔嚟嘅，咁兩個成日就走咗去放羊，好好玩咁。咁但係呢，佢依有一日翻翻嚟咧，就話揾咗份筍工俾佢喎，唔係俾佢自己喎。一份筍工俾阿海迪啊，嗰個女仔叫海迪啊， 半讀書童。 冇錯，真係搵錯。 去華府啊，要。 唐伯虎嗰份工就係去華府做半讀書童啊。咪真係㗎，咪講笑，真係做半讀書童。咁佢話呢，咁去咗，咁就跟咗去啦。咁去咗嗰度就原來點解呢，咁原來嗰度有個有錢女仔，咁就大過去少少嘅。咁就係我話嗰個著藍色三坐輪椅嗰個。咁但係嗰個佢又好人喎，唔係嗰啲呵呵呵嗰啲大小姐蝦佢嗰啲，佢好好 friend 㗎。咁、那、嗰個就因為佢爸爸又成日唔喺度，咁執佢喺度，同埋成班嗰啲即係管家嘅工人。那個管家唔係嗰個高棟棟個阿叔喎，係嗰個女人嘅管家嚟喎。 係嗰個係嗰個揸旗。 係嗰個真係管家喎，即係嗰個高棟棟阿叔，你睇佢似管家，但係唔係喎，唔係管家嚟喎。即係嗰個成個 Alpha 咁，嗰個反而唔係管家嘅。咁佢就間屋就得佢嘅啫，其他全部工人。咁變咗佢就揾佢翻嚟咧，就即係好似真係半讀書童咁啊，一齊讀書一齊成咁。佢話嗱，呢份就唔係筍工係咪先？咁你有機會讀書，佢唔識字喎。 係 A B C 都唔識啊。 A B C 都唔識，係啊，唔知唔識字 ，A B C 都唔識，字母都唔識。咁但係嗰時啲窮人係唔識字嘅，的確嚇。咁即係話佢個山上面啲人都唔識字嘅，即係嗰個 Peter 仔啊，成班嗰啲 係成扎都係 人都 文盲啊， 文盲冇錯，文盲。喂，佢講啲好耐事，大佬呢。這個古仔是不是這個古仔都世紀初還是什麼，他說的真的 都來了， 但是他說的真的是早過他寫的時代，我不知道，你看下去你真的很舊的、啊、這個時代是不 是，要查回之後是真的最舊的、啊、 不記得他說的真的是幾時，但是很古老的，古老即是你再點蠟燭的，想想 嗯 是 咯 anyway， 那跟住去了那個地方住那裡之後呢，就咁啊！嗰個女仔同佢好 friend 啦，真係好 friend。咁個女仔冇蝦佢喎，仲對佢好好。 唔係呢個大小姐反而係好人啊！ 好好人，好好人嘅大小姐嘅。咁但係咧，反而嗰個女管家咧就唔中意佢嘅。咁就佢嗰種唔知道佢連 A B C 都唔識咁離譜噶嘛。跟住佢嗰個 Sir 啦，即係佢有個家有屋企先生噶嘛，咁佢有錢，唔使翻去學校學噶。有個先生真係教佢哋書。咁就話咧，喂呢個咁嘅。咁嘅海迪佢會拖慢呢個大小姐嘅即係學習進度喎，佢仲連 ABC 都唔識，我仲要咁樣教返佢，咁佢仲提議話不如你搵第二個人教佢啦，咁樣之類。咁咁甚至有諗不如踢佢走，即係換個半讀書。 係唔啱啊，係 唔啱啊，覺得。咁但係後尾就好彩就嚟咗一個嫲嫲，即係呢個有錢女嘅嫲嫲就走嚟探佢哋呢。啊呢、這個嫲嫲犀利啦，即係呢啲英女王角色嚟㗎，淨係。 係。 我知點解呢個即係呢個角色就啊佢就唔知咩好鍾意呢個海迪喎，佢覺得佢好乖，好 夠真啊嘛，過去冇咁假啦，係啊， 就 呢啲。 冇錯。 咁佢就覺得佢陪佢個孫女係非常適合，咁佢就自己親自，佢就住咗一段時間喺間屋，就親自咧就讀故事俾呢個海迪即係聽喎，同埋佢叫海迪，你叫都叫我做嫲嫲得㗎啦，咁啊唔使咩女士咁樣嘅。咁佢就讀，佢但係讀咗一半咧，佢又唔講落去喎。佢話如果你想繼續知咩古仔講咩，你就要學識睇字。 係啦。 哇！咁點知呢個海迪一係就唔學，一學超級天才，好快直情真係已經學識啦。直情即幫佢啲蒙太奇啦，唔知學咗幾耐啦，但相信唔係好耐嘅，其實都。 係，即係最之追得到啦。 好快佢已經可以讀得到，即係識字啊，變咗識字。初初 A B C 都唔識噶嘛，咁跟住識字追得翻上曬，咁但係咧。問題又發生啦，咁就原來佢哋每晚咧就話間屋鬧鬼啊，佢哋話鬧鬼，咁當然佢哋啲男人就唔信啦，覺得係咪有賊啊？咁點解咧？因為每晚無端端個大門口就開咗啊，嚇，同埋聽嗰啲聲，咁點解咧？後屘個醫生，即係佢係個醫生喎，個醫生就唔喺度住嘅，即係可能我哋啲 friend 咁， 啲家庭醫生係咩？ 咁又係啊，好好嘅，對咗海就好。咁後屘佢哋諗住係咪有賊，就揸槍上去即係查，哦，結果終於發現真相咧，就原來每晚呢個海迪都夢遊啊， 係。 咁醫生就即係診斷出佢有即係好嚴重嘅思鄉病，佢話佢唔可以再留喺度㗎啦，咁樣，咁佢話一定要送返去上山，因為實在即係精神出現有問題，佢咁即係等於咁佢唔可以留喺度，咁個小姐初好嬲嘅，即係話你要走呀，即係抌低佢呀，咁佢冇同佢道別嘅，反而甚至乎咁佢之前好好㗎嘛，同嗰個小姐佢話想去睇山，咁嗰啲人就話聽啊，我睇唔到山喎，喺呢度，咁可能會唔會上嗰個高塔去睇？但係佢後屘咪推咗個小姐一齊出咗去玩啊，就上個高塔睇，但係都睇唔到山嘅，係。咁總之後屘就真係要送佢走啦，冇辦法啦，咁嚴重啦，係咪？咁送佢走，咁個小姐冇道別，咁但係後屘咧，那個小姐都好掛住咧，咁個嫲嫲就帶咗個小姐，即係嗰個孫，即係嗰個有錢小姐就上山去揾啊海迪，咁結果就。上咗去又好開心，大家又見返面咁啦，咁就冇隔夜仇嘅，咁就到嗰個 Peter 仔又嬲喇，唔知點解啦，咁佢又 突然多條女㗎喎， 唔係個正咩？ 可能我唔係佢㗎嘛，佢同佢爭女㗎嘛，諗住 啊，哦，呢個 less 嘅啊，原來啊， 係啊， 哦咁樣，咁佢又冇呢啲感覺嘅，睇落去你攞佢朋友嚟嘅啫。 唔係，即係都係啲 friend 嗰啲啦。你本身就多過唔識嗰個 friend 走嚟，咪過去分薄咗啊嘛。 即係係啦，冇錯啦，即係突然間好似佢同呢個女 friend 啲喎咁樣。咁佢嗰時已經話佢村入面已經開始有翻學啊，話佢哋都咁啊。咁但係呢個 Peter 仔就唔得嘅，讀書唔得嘅。係。咁我去冇詳細過再講讀書呢個問題啦。咁跟住就呢個 Peter 仔有一日就即係好興啊。咁啊。拱咗呢個大小一個即係嗰個輪椅落山，即係拱咗落山崖喎，個輪椅大小姐，大小姐瞓緊覺同佢哋啊，咁大小姐醒咗你出嚟，諗住推佢唔知去邊， 推個輪椅你冇得坐。 咦？點解輪椅唔見咗？佢擺喺個屋外邊噶嘛，我又唔知佢擺喺屋外邊，總之俾 咁咪要抬咗出去， 冇 知佢坐落輪椅，唔係擺喺張牀隔離咁樣上。 係咯，唔知點解喎，係咯，好奇怪喎。咁總之第日啊嗰個爺爺就唯有孭佢上山就睇風景咁佢就即係佢我唔知佢咪即日就總之之後啦咁佢就擺咗喺嚿石上面坐喺度嗰陣咁佢哋又走開咗咁突然間就有隻蝴蝶就飛咗去呢個嘅大小姐隻腳度即係佢哋唔著鞋㗎嘛所以佢就好強調呢個唔著鞋嗰樣嘢㗎呢套戲喺山啲人就唔著鞋嘅 係 自由好奔放嗰樣嘢咁當然你可以都當觸控睇都得嘅 ok睇啊，又系罗力宏啦呢套戏啊，咁佢飞咗只蝴蝶落只脚度，佢竟然感觉得到佢飞噶嘛，应该感觉唔到嘅。咁因为佢想捉嗰阵咧，佢发觉自己落咗个石度，企咗喺度喎自己，即系根本系冇可能噶嘛，即系应该系。 如果真系咩啊，都系啲心理问题啊，如果 佢个病根本好翻噶，系心理问题。咁结果佢哋梗系即刻冲埋嚟扶住啦。咁一個唔夠嘛要兩邊扶嘛咁幾個個 Peter 仔咪又過埋嚟咁又唔知咁就 friend 返㗎喇又冇嘢㗎喇。 咁冇介意仇㗎喇。 三個好朋友啦變咗。咁跟住後咪就當然佢個爸爸就好興啦話佢媽做乜鬼嘢冇搞錯啊個女跛㗎喎你。 個女身體唔好咗但係呢啲咁嘅地方。 咁一路行一路爆晒粗咁滯咁唔係講咁冇講粗口嘅啲紳士嚟但好嬲咁樣契咁鬧咁鬧。咁上嚟佢個女咦竟然點解識行嘅？咁佢又突然間改變曬態度啊！即係哇，好啊，好啊，原來上咗嚟呢度想醫包個病咁，咁跟住咪道別咁啊， 咁剩翻阿海迪同个 Peter 仔咪继续喺度放羊，咁啊完场噶啦，好开心咁。 嗯， 系啦，佢话总有日我哋会再见咁，咁啊完噶。咁其实呢个故事喺呢个原著系有续集噶，唔知大家知唔知？咁续集系讲呢个海迪已经变咗呢个美少女， 系 佢一个头好似堆草咁噶嘛，同埋唔知点解佢明明挛嘅头发，佢话佢大个咗啲头发系直噶，长头发噶，我唔知点解啊，大佬啊，冇得解啊呢啲大佬。咁跟住仲有个第三集，甚至乎讲个佢嘅细路仔嘅故事。咁但系我冇睇过啦，我就见即系有啲资料话，原来系有续落去嘅故事，即系讲原著。咁但系我哋从来都冇睇过啦，系啦。同埋咧，我觉得系唔适合再拍嗰部分噶啦，因为同呢个爱丽丝一样咧，即系其实大家熟悉嘅，或者好似呢个啊， 最即系会觉得好睇系开头呢部分， 即系《绿野仙踪》咁一路流传都系佢嘅第一个故事。咁其实大家熟悉同埋中意都系第一个故事。咁你拍個真人版就如果你想添食呢就好困難嘅，因為呢啲名著本身嘅續集呢都唔出名。 嗯。 即係等於金融小說你係嗰幾本出名出名有幾本唔出名㗎嘛。咁你唔可以話喂都係金融小說啫，咁唔係㗎，咁你都知嗰幾本拍真人版奶緊㗎嘛。咁我就唔好明白愛麗絲就點解今次就會即係鑑硬要拍個續篇啦，係囉。即係我孤物論嗰啲續篇係自己寫好咩好，即係其實人哋唔會有興趣嘅，重點係。 系你本身好多有续来嘅古仔都系唔得噶，都系最早都系开头嘅。 其实爱丽丝系有之前已经有拍过啊，嗰啲搵啲瘦女做有拍过第二个古仔嘅。咁绿野仙踪更加有拍过啦，唔得嘅全部都濑晒嘅，即系已经有历史为证。我唔知乜佢仲会拍咯，我唔明。咁可能佢哋谂住上一集得就添食啦。咁但系原创故事就可以咯，明知改编你明知个续篇嗰本书嘅名续篇都唔得，咁你即系。抌钱落海嘅啫，即系我啊觉得系咁啦。 好似台湾嗰阵时候，《流星花园》都系第二集都系自己做嘅。 咁唔同喎，但系《流星花园》因为佢本来冇续篇噶嘛。 系。 咁你作落去又未知生死啊？咁但系如果佢原著都有续篇，但系原著续篇系连本书都唔得，咁你仲拍？ 系。 即系嗰个系咁咯，即系你未知生死，即管 try， 反而冇所谓，系咪？ 哦。 呢个明知噶咯。 嗯，系呢个已经有前科睇到唔掂啦。 咁你都仲拍，咁就我唔知佢咩事啦，系咯。咁总之咁啦，系咯。 嗯。 哦，系。咦，系咁啊，差唔多啦，呢、這个系咪？ 系啊。 嗯，好啦，咁我哋不如试下，等我 call 一 call 啊，合木背睇下call 唔好佢先，系啦，因为我见到好似有 send 嗰啲嘢俾我，系，好冇？咁啊 hold 一 hold 住先。好啦，合木背嚟咗啦。好咁啊，夏木貝今個禮拜就唔係呢幾套戲就我哋講咗啦，頭先愛麗絲同阿飄零二，咁不如一夏木貝上個禮拜唔喺度啦，咁不如等佢補翻少少咧，簡短講下佢對魔獸同埋呢個鬼屋二嘅睇法，好唔好啊？簡短。 O K， 誒大家好啊，我係小貝啊，咁我就因為啱啱上個星期唔喺香港啊，呢兩套都係早幾日先睇翻咁樣嘅。咁啊，講咗鬼屋先啦，即係鬼屋二咧，我聽翻坊間好多人都覺得係好似好過一啦，即係大家有啲人覺得，但我自己咧，即係都係中意一多啲嘅，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中意一多少少，因為佢嗰個氣氛係比較再陰沉啲，即係二去到個位咧就即係佢雖然都係叫做真摯啦，咁但係佢拍出嚟嗰個感覺咧，開始嗰、那個因為男女主角啦，即係嗰對夫婦啦，嗰、那個角色咧其實係即係 introduce 咗出嚟，其實你開始覺得應該都安全嘅呢兩個人，即係雖然佢中間不斷鋪排話個男主角可能會死，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安全嘅。咁你如果有呢、這、一個先入為主嘅認知咧，一套恐怖片咧，你會覺得。相對冇咁恐怖，因為你覺得佢安全啊嘛，係啊，即係如果你第一集你覺得冇呢個認知嘅，咁男女主角隨時可能是但死咗件咁樣，甚至可能全部死曬咁樣咧，咁你覺得好似恐怖啲嘅會，即係因為你冇底線啊嘛。但係你第二集好似有個安全網，就覺得啊都應該冇事嘅男女主角，咁都叫做話即係你會有一種安全網嘅感覺，好似安心啲。咁而嗰、那個角色個設計咧，即係呢一個鬼嘅設計，我想講，咁就係嗰、那個demon啦，即係嗰只惡魔啦， 修女， 修女服嘅恶魔。咁我觉得呢一个角色其实系都几特别嘅，几神来之笔嘅。因为我睇翻一啲资料就话，原来呢一个角色其实系后加嘅，主线最初就冇呢一个 demon 嘅。咁但系佢加落去嗰个效果其实真系就相当好嘅。咁佢仲即系更加抢添啦，即系比起佢本身嗰间屋嗰只嗰只男鬼。就更加搶眼嘅，我自己覺得係。咁同埋亦都將男女主角，即係呢一對夫婦，就撚翻落嗰件事裏面咯。即係唔只係話我咁簡單，就係話係我哋去處理一單 case。因為如果係即係只係佢哋走去即係一對驅魔夫婦走去處理一件案件咧，嗰個感覺咧就好抽離嘅，好外人嘅，即係嗰、那個係只係一單 case， 唔係好關我事，即係我搞唔掂咧，即係都唔係我，即係唔即係總之話我搞唔掂只鬼，又唔係我嘅，即係唔係我撲街嘅，簡單啲 嘅， 但係我家人嘅事嘅啫， 係 啦，即係好係啦，好抽離嘅嗰件事，但係佢加咗呢只惡魔之後咧，咁就變咗會覺得其實件事唔係淨係講家人嘅，其實都係你嘅事嚟嘅，咁係投入好多嘅成件事。咁嗰、那個逼力都係好夠嘅，因為佢個造型其實佢就係喺幅畫度畫出嚟嗰下，其實都已經係好有逼力。咁我幾鍾意就係個女主角有一次即係佢瞓眼覺嗰次就即係夢到嗰隻惡魔啦，咁就喺嗰、那個喺嗰間房裏面，然後嗰個黑影行埋去嗰幅畫嗰度，嗰、那個效果我覺得做得好嘅。 嗯，冇錯， 系啊，其實佢整體嗰、那個，即係佢都唔係話靠嗰啲即係好勁嘅音響啊、特效啊，咁即係佢都唔係靠呢啲，但係佢就真係可以做到嗰、那個恐怖嘅效果，咁我覺得係幾優秀嘅。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延續係第一集啦，咁其實都係講呢兩夫婦喺度閃光啊，不斷喺度。咁OK 嘅，我 buy 嘅，即係呢對，即係呢對 couple 啦，即係呢個古仔 couple， 我覺得我都 buy 嘅。咁亦都聽聞就係阿修女惡魔都會拍外傳啦，即係好似上次Annabelle 咁樣，即係勾咗出嚟咁樣，佢呢一次嘅第一個惡魔應該都會拍外傳嘅，咁都期待嘅。咁但係上次 Annabelle 就比較一般啲啦咁樣，咁所以但係都會睇嘅，我覺得。咁整體我對呢套戲我嗰個評價都係高嘅，我覺得都係即近年即鬼片嚟講呢一個系列，我覺得都係值得睇咯。 咁、魔獸如何呢？魔獸係？ 魔獸就我反而其實有少少失望嘅，即係我當初叫做話入場，即係入場前咁，我都即係睇咗啲評價啦，因為我都比較後少少睇，我去完旅行翻嚟先睇。咁但係即係聽啲評價就比較都幾好嘅，咁所以我個期待都比較高嘅，即係我喺應該話我喺嗰、那個，因為我自己本身唔係打冇打過隻 game 嘅。即係我知道有呢隻 game， 但我冇打過嘅，咁所以就冇咗嗰個可能冇咗嗰個因為即係因為打個機，跟住就投入嗰個故仔裏面，咁我冇呢一個諗法嘅。咁但係我就會對佢嗰、那個故仔個塑造嗰、那個架構，其實我有少少期望啦。咁希望佢做一個比較即係個故仔比較好睇啲啦。咁但係相對睇翻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精彩咯，個古仔個張力唔係好夠咯。如果以一個阿灣兩個幾鐘頭嘅戲嚟講，我就覺得中間都有啲悶位嘅，即係好似即係唔係打嘅時候就有啲悶悶地咁樣啦。咁同埋個古仔都點講咧，好似一個弱化咗少少嘅 Lord of the Ring 咯，我覺得。同埋你冇咗獸人之後，其實古仔就好普通嘅。 即係如果以戲論戲就咁咧，即係我唔理佢有咩背景，有乜嘢 game 幾勁都好，即係我淨係睇呢套戲當一套新戲睇，咁樣就其實唔係咁強係嘛？即係個故事 係啊，個故仔唔係咁強啦。男女主角或者唔好話男女主角係連啲角色咧，其實都唔係特別搶嘅，即係反而比較搶就係嗰對即係嗰、那個獸人嘅酋長啦，即係臨尾兩公婆都死咗嗰、那個那個酋長就比較出少少嘅，反而人類嗰、那個男主角咧就比較弱一啲嘅，即係佢 嗰、那個好似佢唔係好夠時間去 introduce 呢個角色咧、 嗯， 即係佢走出嚟冇耐，跟住哦，然後就有個仔咁樣，但係佢又好似冇乜點樣提，即係佢就話，即係佢仔都未死咗噶嘛，即係佢冇提話誒、即係冇去鋪排話啊個仔點樣，即係同個阿爸嘅關係係點啊，啊佢點樣想，即係佢有講話啊佢好想爭取你認同啊，但係即係中間嘅過程其實點解會係咁嘅咧？好似又冇乜點提呢一樣嘢，咁所以去到佢。个仔死咗之后，嗰、那个感觉都唔系好 impact 嘅，即系其实应该系佢亲眼睇到佢个仔死嗰下，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但系都唔系好觉得，即系作为一个观众都唔系觉得好劲咯，变咗。咁因为嗰个角色嗰、那个关系塑造好似都即系唔系好够时间啊。佢啲佢啲分配好得意，因为呢套戏都几多角色嘅。 嗯， 咁分配好得意啊！嗱，阿兽人。爸爸啦，即係呢個酋長啦，就都幾多戲份嘅。咁但係其實佢即係佢都重要嘅一個角色，因為佢係即係負責佢，即係佢背叛翻佢嗰個即係個即係佢嗰個族裔啦，因為佢希望即係求生啦，佢要打低佢嗰、那個Golden 啦。咁但係男主角咧係少嘅啲時間，跟住 Guardian 係多嘅。即係 Guardian 我覺得太多嘅，反而有啲位佢講咗好多嘢，咁甚至乎佢有一啲 bad， 即係有啲 bad story 啦，即係有啲嘢冇講出嚟，就係即係佢同啊個女主角啊 Corona 講話佢即係以前講愛情啊嗰啲咁嘅嘢，咁好似即係反而佢好似仲立體少少，但係個人類嘅叫做男主角啦，咁就好似平板少少，即係佢又冇點提話哦佢個仔即係哦，佢有個仔啦，咁大個，咁佢老婆去咗邊咧？咁佢又冇喎，佢就係講話，總之而家得我一個啦，咁樣。即係佢好多嘢好似好輕描淡寫，同埋即係唔去交代，變咗其實唔係好投入到成件事咯。咁同埋古仔比較碎一啲，即係即係叫做左打邊就右打邊，因為佢後嚟就同個法師啦，個男主角就同個法師走去打阿佳迪人啦。咁、另一邊就喺度打緊仗啦。咁嗰段好似我自己覺得嗰個處理就一般啲咯，即係好似都係去唔到個張力啊。 嗯， 即係好似係即係去唔到話啊，好緊張喎、哦。原來呢兩場仗即係。好有 related 嘅，因為佳迪人就點樣打開道門，即係嗰道門其實應該好重要嘅，即係點樣佢哋喺男主角搞唔搞得掂啊？佳迪人同嗰道門開唔開到嗰、那個關係應該再即係拍得緊密啲咯。但係而家就好似唔係好強嘅相關個關聯比較弱少少，咁睇落就好似變咗兩場好 separate 嘅戰爭啦。咁同埋我覺得其實最後話要即係皇帝啦，皇帝就俾Garona 即係獸人女殺死自己嗰下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唔算話非常之合理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因為點講咧，應該好似好合理。總之即係話嗱，我哋兩個無謂一齊死曬啦，死一個就夠啦咁樣。咁但係首先，我覺得其實佢同阿獸人女其實冇乜拉撚噶嘛，即係連即係如果你話嗰個係男主角咧，即係都叫做有啲感情嘅關係，咁我覺得都好似即係我死你唔好死啦，咁就我覺得合理啲嘅。咁但係阿皇帝同佢真係冇乜拉撚嘅，皇帝同阿獸人女冇乜拉撚。咁佢講就講話總之即係你生存呢，然後就即係要製造和平嘅，幫人類同埋獸人製造和平咁就得㗎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有少少奇怪嘅，因為即係你常理嚟講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人類，即係好似男主角個諗法都一樣啦，就係、是、喂你殺咗我嘅皇帝喎、哦，咁我仲點可以同你講和平呢、啊、即係唔係更加有仇恨喺裏面呢，即係嗰個 logic 好似有少少奇怪，即係就正如佢最後佢發展個男主角都係即係都係對個女主角誤會咗，同埋即係有個憎恨喺裏面嘅。 嗯。 咁呢一個都係會即係會做咗出嚟，但係所以我覺得皇帝嗰下就好似個舉動有啲奇怪囉，我自己覺得好似唔係太合理啦，呢一個處理位。 咁同埋其實女主角個 setting 其實佢應該係黑惡嚟嘅，但係個古仔就冇去提呢一樣嘢囉。 嗯， 因為佢你見到佢個樣子都同其他獸人有少少唔同，比較近人類啦，即係隻牙又細隻啲啦。咁跟住同埋 種㗎嘛，佢係撈咗㗎嘛。 係啦，同埋佢即係又係即係好似奴隸咁嘅人，即係拉住㗎嘛一開始咁。應該佢係合惡嚟嘅，即係應該佢係即係溝咗啲人類種嘅，但係 溝人，佢溝咗另一個種族嘅，唔係。 係或者溝另一個，因為我冇玩只 game， 亦都唔係好知佢 setting 啦。但係應該即係佢唔係純種嘅啦，咁但係又好似冇特別去提呢一樣嘢。咁總之即係整體，我撇開個 game 嚟講啦，因為我冇打隻機啦，打隻 game 啦，咁就我就覺得中間咯，即係唔算話好好睇咯。 其實唔出奇嘅，其實不嬲呢套戲個即係嗰啲人嘅評價都係好兩極。咁其實好簡單，就係、是、通常就係有打過 game 嘅人就覺得好睇，冇打過啲人咧就唔係好 buy 嘅。咁因為其實佢套戲裏面有好多嘢，你知道咗後來啲嘢咧，可能你就會覺得好睇嘅。如果你唔知道後來啲嘢，就會學我哋話齋覺得佢無厘頭嘅，因為佢呢度其實冇未講嘅，同埋佢想鋪一啲嘢出嚟。咁但係其實呢套戲咧話咗都未必有下一集嘅喎，最弊就係。即系佢自己拍翻嚟， 好收得 噶， 诶嘛呢一套， 唔系，梗唔系啦，大陆就收得， 哦，大陆收得， 系大陆就收得，但系其实北美都唔系话好好嘅， 哦， 即系 可能未必有下一集啦， 唔系佢拍嗰阵都冇话下一集，佢而家唔系好似巴马虎咁谂住一个 series 噶，咁但系佢好奇怪、就唔知点解，佢就竟然拣咗一个前传，呢套戏其实系个 game 嘅前传，即系佢真系个故事系由。Very beginning 開始講，即係呢個《倚天屠龍記》張無忌都未出世嘅故事，咁咦咁奇怪，咁你對一般觀眾我冇睇過《倚天屠龍記》，咁佢我睇到尾都未見到主角出世，咁咪有最尾嗰隻獸人仔咪係咯， 哦， 咁變咗嚇咁做乜嘢啊？呢度即係你會對啲冇對佢原著冇認識嘅人咧，你一定係一定睇到唔知發生咩事嘅。 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我呢個對原著冇認識嘅人啦，咁我就係即係。即又冇話唔 OK 嘅，我都覺得佢好似留個尾想拍，繼續拍落去。咁但係我個 focus 就即係睇翻個古仔，個古仔我就覺得相對比較散少少咯。 即係如果你獨立當成一個獨立嘅電影睇嘅時候，你呢套戲如果冇曬其他背景嘅時候，佢能唔能夠獨立成，即係得唔得其實都係緊要㗎。因為其實真係觀眾冇認識嘅人係好多㗎嘛，咁你都要戲嚟嘅啫，係咪先？咁我唔一定要打個 game 㗎嘛，係咪？咁就好多即係冇背景認識嘅人咧，對呢套戲係唔係好消化到係我明㗎係啊， 係啊。同埋尤其係即係我自己已經叫做即係我雖然冇打嗰隻 game 啦，但係我自己都屬於即係我都鍾意睇 RPG 嗰啲故仔啊，即係我自己有玩 RPG game 啊咁樣，咁但係我都好似覺得唔算係好吸引咯、那個故仔。 呢、這個直情 即係其實你可以比較到嘅，因為佢個 setting， 佢個故事 setting 啊、故事 setting 其實都幾似 Lord of the Ring 嘅，因為即係加啲人去即係 fallen 啦，咁都似係即係俾魔界去 corrupt 咗嗰個情況啦。亦都係即係一個即係佢亦都係講一個啊大巫師，然後 fallen 咁呢樣嘢都好 Lord of the Ring 啦，啊嗰種感覺啦。咁其實你去睇翻，如果佢 setting 係咁嘅時候，你佢同 Lord of the Ring 啲角色塑造咧？嗰、那個即係嗰個程度就真係爭好遠啦、 哦， 即係 Lord of the Ring 嗰啲角色係好明好鮮明的。 咁當然啦 ，Lord of the Ring 係我咁勁嘅名著。 係啊，即係佢程度爭好遠咯，我只可以話，即係我唔好講話大場面嗰樣嘢啦，我只係講個故事、嗰個古仔 setting、角色嘅塑造都係爭一橛咯。 嗯。 即係譬如佢個個出場都有啲無厘頭嘅，即係個 major 啦，即係嗰個魔法師出嚟，即係佢你知道佢係以前就諗住即係去即係做呢個加利人嘅學徒嘅，咁你諗咩走咗出嚟？咁但係點解佢走出嚟咧？佢好似個解釋係好少咯，即係好輕描淡寫話哦，佢見到不足嘅原來，咁所以咪走出嚟咯咁樣，但係好似唔係好即係。即係唔係好探討呢一樣嘢，好似對個 setting 冇乜幫助啦。即係我唔知呢啲角色係前傳得嚟，佢係原著已經有定係佢新自己加落去㗎啦。 嗰啲咁樣嗰啲係有嘅，佢呢套戲係好忠於下嘅啲嘢嚇。 OK OK， 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佢嗰、那個 鋪排唔係好夠啊，即係令人哋覺得即係咁又點咧？即係點解佢要走出嚟咧？好似冇講得冇深究呢一樣嘢啦。咁男主角又係即係即係你就知道佢係皇帝個妹夫咯。 嗯， 係啦。咁然後佢就佢同皇帝係個即係咩關係咧？或者即係係可能好好朋友嘅咁樣，但係又好似唔係好表達到呢一樣嘢出嚟。咁佢即係佢個個性都係比較模糊一啲咯，所以我覺得喺個性塑造嗰度係單一皮嘅，即係啲角色好似係係淨係有個設定喺度，但係佢冇深化呢一樣嘢，變咗你淨係睇電影嘅觀眾就好似睇完都唔係好認識呢啲角色咯。 冇錯，咪同埋你要知道呢套戲其實 cut 走咗40分鐘嘅戲。 嗯， 你又睇少咗40分钟， 但佢已经好长啦。老实讲，佢两个钟咧，我中间已经即系觉得有满位咧，一开始都睇下表啊嗰啲咯。 但系可能嗰40分钟系会，当然一定系有交代多咗嘢，咁但系就其实都系呢个唔系一个完整版嚟嘅，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咩，都系有呢个关系喺度，咁所以都好难即系系一如果净系以上映版本嚟睇，当然佢有系的确有好多缺陷喺度嘅，系啦。 系啊，所以即系都未系即系我觉得未系好完善啦，成件事。咁但系如果佢又唔拍下一集嘅话，我就真系觉得即系如果佢都唔拍下一集，就净系呢一集嘅话，我就觉得就真 系 好一般啦。 佢暂时冇计划噶，系啊。咁不过阿成龙讲一讲就唔知道会唔会拍啦，系咪？而家话又话 大陆俾钱嗰边， 系啊，可能 大陆拍个大陆版嘅魔兽， 唔系大陆俾钱叫佢拍啊？ 唔系我惊佢加 咁咪咩？即系咁咪上海迪士尼咯？ 系咯，我惊佢加孙悟空同埋要唱京剧喎，会唔会？ 应该会噶啦。 咁啊，讲迪士尼啦，不如呢两句又讲咗啦。OK， 补翻两个礼拜系咯，补翻。 唔系佢有啲魔兽有红包嘅，好似系咪？ 唔系啩？ 魔兽 之后佢咪会加红猫？ 红猫嗰第二个 game 嚟噶系嘛？ 系嘛？唔知喎。 个 Magic Gathering 嚟噶嘛？你讲紧嗰个 魔兽红猫有得做啊？ 唔系呢套啊，好似唔知喎，系嘛？ 即系魔兽红猫打功夫咁咯。 咪有啊，有 Magic Gathering 有呢、這个有呢啲角色噶，真系有红猫魔兽啊，系咯。但好似唔系呢个 game 好似系嘛？ 唔知喎，真系佢可以出到嘅，佢啲兽人咁咪有红包噶嘛，都可以。 有先得噶，大佬。咁 anyway， 咁咁呢个好啦，讲咗呢个啦。咩非常道未睇啊？冇睇到非常道啊？ 好，冇睇。 唔紧要，好啦，咁啊讲下今个礼拜。我咧一阵，我哋转头先，我哋自己讲翻啊咩末世街十号女侏罗嗰套新电视剧系啦。呢个等我哋一阵先补翻讲。我哋讲咗呢个迪士尼先啦，好嘛？ 嗯。 我谂迪士尼如何咧？迪士尼有咩好嘢呢？今个礼拜，哇！今日其中一个大新闻就系上海迪士尼开幕啦，咁啊，哇，好开心啊，好开心！点知咦，全部啲嘢都好似甩碌噶喎，咁样系咯。 我自己觉得咧系即系其实我觉得成个香港咧，全个香港咧，香港人咧，其实都即系由收到风呢、這个上海迪士尼会开张之后咧、都好期待。即係期待並不是期待去啊，就是期待去食花生啊，去睇戲啊。咁啊，佢都不負眾望嘅，佢真係派咗好多花生俾我哋食。係啊，即係非常之即係真係 good job 嘅。今次迪士尼真係 good show 嘅，即係睇得大家好開心啊。咁佢就幾乎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官方認可嘅山寨貨咯，我只可以話。 都幾山寨嘅，真係。 好山寨，佢哋首先呢、這個金米奇米嚟已經，我覺得都好正啦。 唔佢竟然話係嗰啲咩啊？嗰啲問過啲嚟嘅遊客啊，俾個意見嚟喎。佢話係 佢話係即係問翻佢哋啲遊客，就希望金啲、閃啲，咁所以不如就整隻就係金全金色嘅米奇同米妮嘅公仔啦，咁樣咁都即係。即係好閃啦、啊，嗰兩隻即係金柳玉衣咁樣。 好亮。 佢誤會我啫。 誤會咗咩咧？ 佢做到好似啲牙狼台王聖鬥士咁就得㗎。係 啊。佢仲金嗰啲聖鬥士，聖鬥士都係即係件甲金啫，佢成身連面啊手啊都金曬㗎嘛。 哦，咁咪至高大咗啲咯。 誒誒，唔係佢係似少林寺十八銅人咯。 但係佢用 刀公仔咁软咁做，唔系好啱呢个 feel 啊。 唔系，所以我咪话佢误会咗个意思啊。 因为用纯金补出嚟啊嘛，真系咁又唔同啊。 系啊，即系呢个，即系呢一个都已经系好搞笑啦。咁唔好提话，即系之前未开幕之前已经公布咗嗰啲地铁啊，即系佢哋个地铁啊。同埋佢個即係佢嗰啲食物啦、個樣啦，即係確不對版啊嗰啲啊，即係嗰啲就 你講嗰個咩蝦仁炒蛋定咩嗰個？ 唔係，佢有一個係米奇，即係用米奇兜做出嚟嘅，即係應該即係裝喺米奇兜上面嘅一個餐嘅。咁但係佢就整到好似啲即係嗰啲兩餸飯仲好頹，都嚿飯都唔成形咁劈落去咁樣嗰啲咧。 米奇蝦仁炒蛋啊嘛，嗰、那個就 啲監倉飯咁樣咯， 都有少少噶。 係啊，但係監倉飯成唔知即係七十幾八十蚊一兜咁樣咯，人仔。 係、哦、啊，咁犀利？ 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又係，即係你會覺得啊，點解會做到咁嘅咧？咁樣咁跟住，然後就係呢一個又係金啦、啊，金色嘅白雪公主啦、啊，又係。系啊，即系全金啦、啊，咁我觉得都算啦、啊，即系哎呀，系即系当你哋中意金色啊，咁样转下颜色都唔系好大件事。但系咧、那个狮子王舞台剧又孙悟空嗰下，我真系觉得哇，真系我觉得沟到你咧，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讲，我真系觉得我冇谂过系喺即系排头喺迪士尼嘅排头之下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咯。 佢仲唱埋呢个京腔唱嘅《智取威虎山》啊，大佬。 系啊。 即系做乜嘢？ 所以仲唱啲东北民谣啊，嗰啲歌啊，咁样咧，真系哇，真系笑到你系，真系笑到甩皮嘅喎，真系。同埋你系完全唔明点解会有孙悟空出现咯。 其实咧，即系佢成日访问嗰啲人话正嗰啲咧，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安排嚟访问啊？我见啲大陆嘅真正大陆啲人系闹紧嘅，其实 好多都闹紧，我都见到 啲人系闹紧，就真嗰班 系啊，即系话系搞咩啊？真系东唔东西唔西咁样。 即系我谂真系想去玩嘅，即系大陆朋友，其实佢哋都想有个真嘅迪士尼去玩咯，唔系呢啲咯。 系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其实即系我又觉得，其实你睇翻上海咧，唔好觉得即系虽然都系即系都系大陆，但系你即系上海始终系一个即系国际城市， 系好国际，好国际嘅。 其实佢历史遗留落嚟，佢一直即系佢唔系好似深圳咁近呢几十年先叫做开放啊嘛。佢系历史遗留落嚟，佢一直都系一个即系对外啊。嘅即係對外嘅一個城市嚟嘅，即係一直都係好多外國人啊，即係受外國文化去衝擊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其實你即係佢裏面啲人就應該唔會係即係滿足呢啲嘢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唔會話哇見到呢啲就已經覺得好正啊，或者要一個叫做在地化嘅迪士尼咯，即係佢哋都希望要有一個比較真係外國感強翻啲、比較原裝少少嘅迪士尼擺喺度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上海人其實應該都想要咁嘅。咁但係當然咧，佢上海開咗啦，迪士尼開咗就即係唔係淨係上海人嘅啦。咁你就成個中國啲人就湧曬過去玩咁樣。咁對佢哋嚟講，是点諗呢咁我呢个就真係即究竟嗰啲系咪安排咗出嚟訪問定係真係佢觉得话咁就正呢咁就真係好难讲啦。 我諗佢即係佢一系人安排一系就揀过嚟播囉即係嗰啲就剪 到。度都揀㗎啦有边个。即係会播啲柴佢台嘅嘢啦即係正常任何搞即係官方玩咩你搵啲人讲都唔会柴台嗰啲就 播 出啦。 我见到有两个系西人嚟㗎佢竟然话唔系呀好美国喎、啊。点样会好美国啊，大佬喂！ 可能嗰两个应该唔系美国人。 啊、我都真系做马啦，我简直觉得唔系，因为讲到明啦，今次呢个系要去美国化，去美国化讲到明了个目的啊，因为去 变咗即系中国式、中国化嘅迪士尼。 系中国化唔出奇，都要去美国化最大镬系。 嗯。 啊，系啊，佢冇咗嗰个嗰、那個叫做本身叫做美國小鎮定美國大街啊，唔記得改咗名啊嘛，要 咁好似 米奇， 咯， 變咗米奇大街、米奇小鎮咁樣， 即係本叫解放路好啲， 係 咯。 本身係叫美國大街噶嘛，好似。 我覺得佢嗰個咩小矮人咩過山車，叫鄧小平過山車會唔會適合啲咧？係咯，冇鬼做獅子王啦，直接做白毛女同智取威虎山啲咁樣啊嘛。 係啊，哇！我真係覺得真係爆笑，獅子王呢下真係爆笑。 咪啲人話睇泰山先大劑啊，係中國雜技團啊睇。或者点解咁样啊？即系其实我唔知道。 其实你睇佢个 background 都好似，即系佢嗰个舞台剧，我哋拍翻出嚟，即系你都见到佢嗰啲 background 嗰种感觉都系唔似迪士尼歌舞剧咯，即系都系似啲大陆嗰啲舞台剧嗰类咯。 即系平时去嗰啲其他嗰啲乐园，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咯，即系嗰啲系。咁正常啊，嗰啲人哋真係做返佢哋當地嘅嘢嘛。 係啦。 咁你最奇怪嗱，我唔係話大陸嘢唔好啊，即係其實。 其實最大問題都係你本身個排台迪士尼，你變咗冇咗迪士尼嘅嘢。 我咁講啊，你今日個劇目做帝女花，我當帝女花。如果帝女花唱上一出 Phantom of the Opera 嘅呢，咁即係都無厘頭㗎係咪？即係唔好話我。 即係變咗歌劇咁樣。 即係佢直情出呢個 Phantom 嗰個人物啊，上上下，定係呢個劇外帝女花嚟喎？做咩咧？做咩事咧？即係你都會覺得無厘頭。即係我唔係話佢係因為西方嘢混中國嘢無厘頭，我中國嘢混無端走個西方角色，唔係嗰個劇嘅角色出嚟，都係 冇錯冇錯。 我就算我 揾嗰個係 嗱，或者孫悟空出現喺帝女花都無厘頭㗎。我唔好話係唔係話因為佢係中國人物啊？即係個劇目邊有呢個人物㗎？你？劇目嚟㗎嘛呢、這個係。 嗯係呀。我覺得。 尊重囉我覺得。 我覺得係今次真係冇眼睇㗎喎，真係迪士尼呀，我指迪士尼高層太冇眼睇。 佢個心態呢就賣仔就冇摸頭嘅。即係其實。 都冇辦法啦，都即係都冇計啦，即係唔買都買咗啦，老實講。 即係我哋不嬲覺得呢佢個真正目的呢其實唔係想個樂園本身即係有乜嘢。即係嗰啲收益，其實佢就算唔好話俾五啊俾佢，佢俾曬佢都唔在意嘅。我覺得佢其實係有一種插旗嘅作用嘅啫，其實純粹 係冇錯冇錯。呢、這個即係插旗好重要啦。咁但係即係佢今次真係即係我覺得係對形象各樣嘢都損失慘重嘅。因為即係 英國個形象差啲，其實全世界睇咧，啲人唔係笑迪士尼㗎。啲人係即全世界都係迪士尼啊，好多地方都迪士尼。但係啲國家啲人睇到咧係笑中國㗎，唔係笑迪士尼嗰個公司嘅。 我自己睇 好笑佢嘅，講佢咩嘢？我覺得係嗰迪士尼啲人覺得跪低嘅，成日都覺得。 唔係佢咁講，但我見到啲外國人就係覺得中國咁㗎咁咯，佢唔係覺得迪士尼咁㗎咁。 但其實你好明顯睇到呢一班嘢都係喺中國嗰邊，即係。因为中国去管理啊嘛，管理嗰边出事嘅， 系啊， 即系你谂下，点解会加孙悟空咧？咁真系完全无厘头喎！即系纯粹可能佢哋觉得我哋加啲中国元素啦。咁你狮子王有动物噶嘛？个森林有动物噶嘛？咁我可以加 有只马骝啊嘛，多谢吓。 咁有冇猪八戒或者其他嗰啲咧？ 够噶啦，加下孙悟空落去啦，咁咯。 咁都得。 即系好似。即係那個 concept 應該是咁咯，我覺得 係。佢哋係，但係其實迪士尼嗱，你一對比啊，咁我即係用日本嗰個啊，咁我去過 Sea World， 啲 Sea World 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咧，你一入門口啊，好似真係好似時空門咁咧，你淨覺得咦咁就好似去咗美國咁嘅，點解突然間真係有咁嘅感覺喎？哇！竟然喂，明明做緊嘢啲都係日本人嚟㗎，不過佢啲表演嗰人係鬼妹呀、鬼佬嘅。咁但係佢主要人都仲係日本人嚟㗎，啲人都係講日文㗎。咁但係唔知咩入咗門口呢，你就好有一種美國 feel 㗎啦，真係好嚴重嘅美國 feel 嘅。咁但係人哋其實呢個就係先成功㗎嘛，就係、是、你點解入咗門口好去咗第二個國家咁？呢下即係人哋嗰個價值嚟嘅。咁你一呢度你搞到嗰個迪士尼去。你入去咪繼續係中國，其實咁樣就係失敗咯。 係啊，仲唔止即係真係，即係唔止中國咧，係真係真係有啲不倫不類嘅。 不倫不類 係。係啊，即係老實講，如果你話每一個即係各地嘅迪士尼，佢有翻少少當地嘅特色，我覺得呢個好正常嘅。 係，咁係當然係。 系，亦都系叫做趣味啦，即系亦都俾你话哦，全球去唔同迪士尼嘅人嗰啲 fans， 咁你都可以即系睇到有少少唔同，呢啲系趣味嚟嘅。但系佢去到咁咧，就直情唔系迪士尼咯，你会觉得真系好山寨咯，成件事。 即系你日本迪士尼米奇米妮会着和服，即系我意思要过年过节啦，唔系平时，好 OK 噶。即系你香港米奇米妮会着个咩话叫年立咁拜年 OK 噶。但是他不是講一件事變了做一個即是完全變了一個很中國 feel 這件事咯，你只不過、哦、有一點當地的色彩，有的根本本身 是的，有一點當地色彩，我覺得是好 的， 是的，但是 你香港迪士尼你都還覺得是一種迪士尼的感覺的，那表演的人都很多是西人來的嘛，是不是， 是是是，同埋 even 佢其實當地即真係香港人，佢哋個裝嗰樣嘢個感覺都令你覺得似鬼佬嘅。 就算係香港嘅表演者，係冇錯冇錯，都係嘅。係 啊， 係咯。 即係令你有嗰種即係 嗰種感覺。 偷嚟嘅感覺啊，即係唔係即係同外邊唔同啊，有偷嚟嘅感覺啊咁樣咯。但係據聞係上海迪士尼係唔知即係好似係亞洲係咪亞洲區最大啊？好似。 唔知啦，佢成日強調啫，話咩大人幾倍呢啲咁，我都唔知佢同佢。 都係啊，因為佢個範圍特別大啊嘛。 但佢好似未起嘅喎，嗰啲有好多位其實係。 佢吉咗，因為佢每樣嘢話爭到遠。 跟埋個地盤啊， 同埋話巡遊嗰條路線又係最長啫嘛。 唔係，佢都係同你鬥呢個數啊，仲要。 鬥呢啲咯，咁同埋佢哋嘅遊樂設施好似有六成定八成都係佢哋，即係佢哋獨有嘅咯。 哦，咁一定係啦，佢咁奇特嗰啲嘢，定係獨有。係 啊，好奇特，得佢哋獨有啊！佢哋即係咁，其實你聽完呢一支之後，你就覺得都即係就係呢五集咪唔係迪士尼咯。 唔係你當唔係迪士尼或者 OK 嘅、那個樂園啊？ 唔係個問題係咧，佢因為佢仲 冇翻迪士尼樂園， 佢仲中國 feel 過佢其他。即係我唔知你知唔知，其實中國咧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主題公園嘅。 係，我都知，但係我 其實其他主題公園咧係已經係以中國特色作為賣點咧，都冇佢咁中國啊！你明唔明啊？嗰下先騎嚟啊嘛！我睇呢個有一個咁嘅有篇文咁寫啊，佢話原來咧係有超過300個主題公園喎，原來中國全個中國。 我都唔出奇，唔出奇。 系啦， 你净系深圳都有一两，都有两三个好似。 咁佢话咧开已经新开张有21个，嚟紧仲有20个喺度起紧，咁样喎、啊。 嗯。 咁你即系话咩啊？ 佢哋嗰啲主题公园唔一定好大嘅，佢哋占地有时有啲占地唔 系 好大。即系十零样，即系可能十样八样嘢咁就都即系围起咁就 OK 啊。 咁但係即係叫做佢都係有嘅一個咁嘅數呢，咁你變咗其實你呢個只關係300几分之1個東西咁囉，即係佢哋咁講啦，咁其實佢哋有幾個呢咁嘅大集團呢，就係嚟緊就係話會即係會揮低佢㗎啦咁樣。 係呀，好似即係都有即係有集團已經話即係話迪士尼都 係萬達 嘅，我哋會即係好勁過佢嘅咁樣。 係呀係呀，好似係咪萬達集團好似嘛。 好似萬達講嘅， 即係萬達本身根據阿港產不打就話，其實佢根本就係、是、本身係壟斷曬咧，即係電影啊，即係戲院啊，好多嘢，即係背景亦都有政府嘅，係啊。咁、所以點解個捉妖記咁勁咧？即係當然第一有督數啦，第二就係佢控制住嗰啲上映嗰啲，即係嗰啲院線啊。亦係佢拍嘅喎套戲，即係明明即係由頭到個尾完全一條龍嘅， 一條龍做曬嘛。 咁梗係好好多㗎，係咪先？咁你就算啲費用嗰樣嘢都慳翻好多啦，全部自 己。係你發行嗰時嗰啲上院嗰啲已經好大個問題啦，如果你 條數點寫又任我寫， 嗯， 變咗你即係的確係有啲危機嘅呢個係。不過我相信迪士尼佢嘅真正目的就唔係喺啲呢個㗎啦，即係都係插旗呢樣嘢啦，係啦，係啦。咁啦，咁算啦，咁佢俾咗你哋搞就，你哋鍾意搞爛佢就搞爛佢啦，我覺得迪士尼 即 係 總之我有個名字，總之我就喺上海有個迪士尼囉。 佢就算㗎啦，係啦。咁啊。 即係我喺中國都打入咗中國市場啦咁囉。 咁、所以呢反而調返轉睇呢，以似乎香港迪士尼冇問題喎、啊、即係反而呢個就似啲㗎嘛，係囉。 係香港迪士尼其實因為講緊都唔係話佢做得唔好，係話佢細啊嘛，好多人都話 細啲啫，係細啲，但個 feel OK 嘅，係啊。 咁我標 OK 嘅，其實我覺得細有細好嘅、嗯，因為佢真係行起上嚟係舒服啲嘅。 唔係咁，香港本身係好細嘅城市嚟嘅啫，係咯。 即係佢個 area 細，但係即係你變咗係你行每一個景點啊，即係每一個遊樂設施其實係比較近嘅。 係冇錯啊，冇錯 啊。係啊， 佢大咗啲。 咁佢其實佢你講佢項目又唔係真係好少咯，實講你自己即係你去迪士尼玩一隻，其實你都玩唔曬佢啲嘢。 係冇錯冇錯，即係其實佢密集。 所以其實我覺得蘇格蘭 O K 嘅。 冇錯，係佢係個。 唔知佢報數出嚟係唔是 咪之前啲海洋公園打得殘啲，咁但係而家盛志文冇做，我諗好啲㗎喇。 咪大家一齊殘喎，而家都係 齊殘咯， 兩個一齊殘喎。 海洋公園呢係有橋㗎，即係應該話佢不斷有啲嘢係 renew 緊嘅。 冇錯。 但係迪士香港迪士尼個問題就係話佢亦都受制返迪士尼本身嗰、那個、經營嗰個策略啦，即係佢有啲嘢係即係一定係。即係一定係迪士尼嗰邊，即係美國嗰邊決定㗎啦。咁、你變咗冇得，即係冇咁靈活啊！有好多嘢都咁，但係海洋公園相對嚟講其實係靈活好多㗎。即係有好多嘢，即係 佢係咁改咯，跟住我細嘢 啊。係佢譬如同啲唔同嘅品牌或者係一啲動畫公仔啦，漫畫公仔去做一個 crossover 咧、即係佢冇乜包袱嘅，即係佢譬如你上年佢咪同 Line 合作嘅，佢今年就同海綿寶寶合作咯。 係 即係你變咗多嘢睇啲嘅，咁同埋佢嚟緊海洋公園會再起翻水上樂園啊嘛。係啊，即係你見到佢不斷有新嘢，同埋我早排去試佢哋嗰個海洋公園 apps 咧。係真係，即係我覺得喂，佢出咗呢個 Apps 咧，佢真係贏咗迪士尼嘅，因為佢嗰個 Apps 咧係可以除咗有導航啦，佢係比較係偏向一啲，即係譬如你參觀生態嗰邊嘅，即係咩熊貓館啊嗰扎比較有用，因為佢係可以 GPS 去 detect 到你行到邊一個位，然後你一撳咧，你用翻個耳筒聽咧，佢即刻有語音導航嘅，即係話俾你聽啊，你而家望緊個咩館，咁呢個生物又點點點咁樣嘅。佢海洋館啊、熊貓館嗰扎全部有做嘅，係咁同埋一樣嘢咧。如果你話你中意玩機動遊戲，佢有一樣嘢真係做得好好。咁呢一樣嘢亦都好優勝喎，迪士尼就係佢可以每個遊客啦，你入場啦，咁你有三個 slot 咧，可以預約一啲機動遊戲嘅。 哦， 係啊，即係你譬如我約咗三點個 slot， 咁你三點去到你唔使排隊咯。 哦，個 app 可以做埋。 不正嚟嘅，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一個 apps 啦。呢個係啱啱出咗幾個月嘅啫，出咗唔係好耐。咁佢應該係改善咗上年 Halloween 嘅 system， 因為上年 Halloween 已經可以用電話嘅 apps 去預約一啲鬼屋㗎啦。咁好似都係三個定係點樣？但係嗰陣時可能係啦，即係你排少咗隊咯，變咗。咁同埋就係話，其實呢一啲你喺譬如你Universal Studio 啊嗰啲或者你喺即係其他嗰啲主題公園，其實好多時係要另外收錢噶嘛。即係你預約嘅，因為其實係 fast pass 嚟噶嘛，呢個即係佢變咗好似每一個遊客，我送一個有三個 slot 嘅 fast pass 俾你咯。 咁幾好啊！ 系啊，咁你系咪赢晒啊？其实你已经赢咗噶咯，即系如果你喺香港自己两个，即系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园， 系，即系佢如果要相比即系啲，虽然得两个公园，但系呢两个公园都做得唔错咯，最少。 系啦、啊，咁同埋真系都期待佢嚟紧嗰个水上乐园嘅，因为睇翻佢个设计图，其实都几好玩嘅啲嘢。 即系盛志文走咗，但系都未至于海洋公园系。 未諗嘅，有啲嘢我覺得佢不斷有嘢新有新嘢出，但反而迪士尼近呢幾年咧，香港迪士尼近呢幾年咧就係、是，即係你會覺得佢係冇乜新嘢啦，即係佢碌 冇乜橋啊嘛， 冇乜橋啊，佢碌得，即係佢係碌緊Frozen 卡啫嘛，不斷都係， 都仲係好歐啦，真 係，係不斷碌 Frozen 卡咯，咁好多嘢即係。哦，夏天咪 Frozen 咯咁樣。 佢唔係話好似有美國唔係有 Iron Man 嘢咩？好似係咪喺香港係咪？係嘛？ 嚟緊應該係星戰同翻星戰做 crossover。 哦哦哦哦哦 ，OK。 係啊。 哦。 咁好啊。 咁但係就即係變咗好多時，即係佢係用一啲呢一啲叫做即係已經紅咗嘅一啲作品嚟做一個訴法，但係個新意就爭啲㗎啦，老實講。咁同埋 名都咁耐有用。 係啦，同埋咧，佢有啲嘢咧，即係你覺得好似冇乜新搞嘅，因為一向以嚟就係我哋話。海洋公園就係火青少年多啲啦、即係大少少嘅咧字任多啲啦。咁迪士尼就可能係老少咸宜或者小朋友啊嗰啲多少少啦。咁所以佢哋旺淡季係會有唔同嘅，即係你譬如話Halloween 咧，其實迪士尼已經投咗行嘅啦。即係迪士尼叫做年年都有搞，咁我哋就繼續搞啦 ，keep on 搞啦。但係佢哋係冇諗，已經唔諗住同海洋公園爭嘅，你認咗輸㗎啦。 佢好似係咪有個咩黑色？ 系啊 佢上年咧，即系佢以前 Halloween 都有鬼屋噶嘛，叫做。 系啊。 佢上年连鬼屋都冇。 唔系啩？ 冇噶，冇啊，净系得个巡游啊咋，即系得个嗰啲即系嗰啲扮鬼喺条街度巡游咯，冇鬼屋噶。 佢唔系有一年搞过异形嘅咩？即系 Alien 咁，我记得好似系嘛？ 好好多年前咯，我谂。 前 OK， 即系嗰时都仲有斗下，而家净 系啦，即系今年开始，即系上年开始系连鬼屋都冇嘅。 剩晒白旗咯，差唔多 嘅。 我咁 系啦，咁系几乎你真系觉得佢连鬼屋都冇，咁你后你已经投咗行啦。咁然后夏天通常佢哋咁嘅 Halloween 咧就话海洋公园赢啦。咁然后通常去到圣诞咧就应该到迪士尼噶啦，或者圣诞啊、复活节呢啲就系迪士尼应该赢啲嘅，即系因为佢哋会啱啲小朋友啊， 小朋友放假嗰啲 啊， 系啦，啱得多啲嘅。但系佢啱啱嗰个复活节啦，即系过咗几个月前个复活节啦，佢哋就话，即系嗰搞个活动系真系好弱嘅，就系搵彩蛋咯。即係淨係喺樂園度，即係其實加，即係其實係加咗幾嚿蛋咁樣擺喺度做裝置咁樣。咁啊冇其他嘢喎， 弃咗少少， 唔系佢越越缩好似啊，越越缩啊，越变咗冇吸引到人，咪越细啊，越碌越细啊，变咗 系越碌越细啲嘢，即系好似搞过就算咁样咯，变咗啲嘢。咁但系相对嚟讲，反而你见到海洋公园不断有新嘢出咧，即系嗰个力度系真系差好远。 系咦，咁但系今次比上海咁占一占底咧，香港迪士尼直情真系亮咗同金咗喎，你感觉上都。 即係我諗會多返本地人去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雖然你本地人支持啫，可能你會多咗返多返啲本地人去，但係你始終嗰個 absolute 嗰個入場人數其實係真係低咗㗎嘛。 咁咪宣傳返叫上海啲人嚟香港迪士尼囉，上海迪士尼咁不濟係咪 用呢個做宣傳啦，香港 做 個廣告， 宣傳即係，唉，真係我哋呢個真係正宗啊！ 唔係佢特登就要拍翻有啲老翻嗰啲迷奇老鼠咁樣，跟住之後叫佢唔好去，跟住嚟香港喎，又整版咁啊！ 所以你話即係佢哋香港迪士尼嚟緊會即係好咗定就係再頹啲咧？咁我就真係唔知啦，因為即係如果你講收入嘅話，應該就會再少啲添嘅。 佢下次個廣告呢唔影嘅，影返上海嗰啲嘛，影啲治水威虎山啊，孫悟空咁啊，同埋呢個同埋呢個即刻人炒蛋啊，嘩唔想睇呢啲，記得嚟香港迪士尼啦咁樣啊。 係喎。 咁呢個廣告喺上海賣嘅咁樣。 同埋即係我另外啦，即係我工作關係有時候接觸佢哋嗰啲 PR 啦。我想講呢，即係迪士尼嘅 PR 係做得好差。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幫佢自取威虎山啊！ 白毛女啊嘛， 直情做《西遊記》咯， 系咯？點解唔做呢啲劇目啊？系咯，好嘅。 即系呢一啲都係即係我覺得都係難搞啊！迪士尼，即係香港迪士尼都係有啲難搞啊。咁不過其實當時我睇翻啲資料，好似話其實法國嗰陣時即係巴黎迪士尼都係蝕嘅，即係蝕咗好多年嘅以前都係。是因为他说即有些叫文化水土不服啊，他们说。哦、即是法国人就不是很掰美国佬这些东西。 那么是。 是啊。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是。那么 concept 就係咁嘅，即係佢好似我嗰時作為一個遊客啦，咁去到法國去巴黎啦。喂，大佬，我周圍我都見到啲真真正正嘅古建築，一啲城堡嗰啲建築， 啊、 即係我去嗰度睇好啊，定係去嚟你嗰度睇假嘅城堡好咧？ 係，根本唔需要。 系咪啊？即系个 point 就系我唔需要啊嘛，即系我去隔篱个城市，哇，已经成个人哋成个城都系，成个城市都系呢啲古建筑，都系呢啲咁嘅梦幻城堡，即系人哋系真嘅。 真嘅， 咁我做乜要过嚟睇你个假嘅咧？ 系，即系可能嗰个大家就是、可能美国冇呢啲，咁啊俾整呢啲好梦幻啦、啊。去到欧洲根本呢啲系现实。 出边反而起得仲靓啊！入边， 入边啲 即系你谂下，其实你美国嗰时你做呢啲城堡，你嘅童话故仔，你嘅城堡嗰样嘢，你 base 咩啫？你 base 欧洲嘅童话故仔啫嘛。系咯，咁所以你嗰啲嘢系叫做美国风得嚟，但系其实你系做紧欧洲嘢噶嘛。 系， 咁所以就话佢话法国巴黎迪士尼其实个最初都系蚀好多嘅，佢话系去咗，即系叫好多年之后慢慢融入翻之后，其实叫做收支平衡咯，即系佢哋都挨咗好多年嘅。反而好似最成功真系东京咯，即系东京迪士尼好成功， 好成功。不过东京迪士尼佢个运作真系好嘢嘅，好多嘢都好好嘢 嘅。系啊。 好嘢过鬼佬嗰个啊，系咯。 系啊，即系同埋你觉得东京迪士尼有趣嘅地方就系话，佢好似即系佢成功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即系有一个错觉，你会觉得乜即系东京迪士尼乜唔系日本嘅咩属于？即系好似系日本，即系好似系成件事好日本。 佢卖翻好多佢自己特别嗰啲嘢喎，成日都。 咁都系当然啦，佢好多 系咯，佢成日好多特别佢自己嘅嘢喺嗰度，佢自己卖嘅喎， 有。 系啊， 佢自己出噶嘛，好多 exclusive 喺里边噶嘛，系啊。 系啊，但系佢系可以好融入到，即系日本真系呢样真系好叻咯，佢可以即系将外地即系一啲文化嘢，佢融入到佢自己嗰度，然后再加自己嘢落去，你又唔觉得突兀嘅？即係你又唔覺得孫悟空嗰啲咁？ 係唔覺得係？同埋呢個日本迪士尼咧，你就算連鬼佬再去嗰請個鬼佬，我自己迪士尼唔係喎，你去佢嗰個都唔同嘅喎感覺。 係啊，唔同㗎， 唔同㗎。 同埋即係日本做呢啲主題樂園真係做得好叻嘅，你即係我就話東京迪士尼，你感覺好似係日本嘅，即係屬於日本嘅呢樣嘢。咁而同時咧，你睇下大阪 Universal Studio 一樣有呢種感覺㗎，你覺得喂呢、這個 Universal Studio 應該係日本嘅喎。 虽然佢好美国 feel， 但佢又唔，但你美国嗰个都冇佢搞啦，好 唔好？系啦，嗰个感觉就系咁样咯，即系你譬如你话美国或者我记得嗰时去澳洲嗰、那个，即系都系好似、嗯，即系都系好美国 feel 嘅。但系你日本嗰个佢又有啲日本自己嘢啦，即系加入咗好多动漫元素啦，咁亦都同譬如好多作品，即系譬如其实佢拣咗 Harry Potter 做一个 crossover 啦，摆 Harry Potter 小镇喺里边啦，咁、 嗯。 因為 Harry Potter 是一個很有趣的作品，它雖然 是外國的作品鬼佬作品，但其實它很有動漫感的，即係青少年做主角啊，跟住有些熱血啊、組隊啊那些咁嘅嘢啦，打惡魔啊咁樣，即其實是一個很日本動漫的橋嚟嘅。咁它採用了這個作品擺咗喺 Universal Studio 裏面，那感覺就很有趣，即是它明明是鬼佬作品、 嗯、 但是你又覺得很有動漫感的，即是那個感覺。那所以即拆開一點就講了，我覺得他們日本做這些，即是跟美國去，即是跟外地文化去做一個 crossover， 那樣東西他們揀得很好，很多東西都。 其實東西咧，即係唔係中西啊，即係東西合璧咧，其實不嬲都要參考日本嘅。 係啊， 係，但唔知點解中國就最憎參考日本嘅。 咁佢不屑啊嘛。 咁但係，即係其實就係、是、個精神就係我唔理佢係我敵人有咩好啊，佢做得好嘅嘢，我梗係要學佢啦，係咪先？你要打敗佢，反而就係要學佢啊嘛。 敵人呢樣嘢咧，就真係日本人最叻。 冇錯啦，最叻。 中國人咪最中意學人哋衰嘢嘅，反正。 學中國學人衰嘢。 即係佢 唔係自己本身自己啲好嘢都唔要，就係學人啲衰嘢嘛。 係啊，即係你中國人嘅 idea， 即係去上海啊、迪士尼嗰啲嗰個 idea， 佢哋就會係即係佢嗰種唔係融入啊，即係佢唔係想將啲嘢即係融匯啊，佢係夾硬就係我唔要你啲嘢，我要執我啲嘢落去咯。係 啊， 係啊，即係佢係好硬生生嘅啲嘢， 但你話日本嗰啲唔係嘅，即係譬如佢點解今日揀 Harry Potter 擺落 Universal Studio 有原因嘅，因為套作品個 feel 就係好過日本嘅。 嗯。 咁變咗即係佢令到你喺不知不覺間好似受咗一個日本文化喺裏面，但係你又覺得啊都 OK 啊咁樣。即係譬如佢揀一啲動漫嘅作品擺落去咧，都係可能係偏向譬如科幻啲啦，即係譬如 Eva 嗰啲啊，或奇幻啦、啊、進擊巨人啦、啊。跟住包黑神是一个日本 cam， 但是他是鬼佬做主角的啦。 是啊是啊。 是啊，即是他很多呢啲叫做摆啲 in between 嘅嘢落去，即是他不会话我摆啲好日式嘅嘢落去，因为你摆得真係好日式呢，我感觉又好似抽离咗嘅。 即是他你唔会见到他做能劇囉，是咪？ 是啊，或者你不会话即是他作品去揀，他不会揀啲譬如我不会揀啲譬如揀洛克劍心咁样，即是他不会揀呢啲喎。 嗯。 是啊，即是他会揀啲即是比较中间少少嘅，即是你譬如进击巨人嘅奇幻同埋佢啲人都系鬼佬样嚟㗎嘛。 是啊， 即是他原著嗰啲人鬼佬名鬼佬样。 是西人嚟嘅个角色。 是西人嚟㗎嘛佢哋嗰啲。咁跟住Eva 就比较你科幻就冇乜所谓啦。是啊。即是科幻嗰樣嘢又好似跳出咗，即係嗰個即係冇咁日本化啦嗰啲嘢，係啊，咁所以成件事佢哋揀作品啊，去 crossover 嗰樣嘢咧，佢哋係真係揀得好好啊。咁你唔係即係上海嗰啲咁啊，喂大佬，你獅子王即係就有動物㗎啦，森林有動物就擺孫悟空落去啦，咁呢啲就好夾硬嚟。 其實呢個啲人個比喻咪就係等日本將能劇擺落去呢度咯。 是啊，或者即係我而家日本有有啲咩啊，邊個角色受歡迎，即係即田信長受歡迎，我擺下即田信長落去囉咁樣。 唔會㗎嘛。 係啊，即係嗰個白雪公主個劇裏面我擺下即田信長落去咁樣。 啊、好奇立奇怪囉，即係呢個。 係啊，即係你唔會有見到呢啲嘢，因為真係夾得唔好嘅。咁所以你話喂佢哋滿唔滿意，我就諗可能啲高層滿意啦，即係上海即係迪士尼，即係唔係講緊總公司嗰班友嗰班人可能滿意啦。 班官。 即係佢哋我會覺得啊啱啊，有返啲中國特色啊咁樣。 其實佢都係想。咁同埋即係點講，即係佢都係想見你班鬼佬要跪低呢樣嘢嘅，其實我覺得佢。 係啦，即係你而家喺我地方，我話點就點。 即係佢滿意唔係話覺得嗰套劇好睇，係覺得即係你都要。即係其實你都要拜，即係你都要嚟拜我哋咁樣，你明唔明？即係 冇咁呢個，我覺得嗰班人都冇乜鑑賞嘅眼光嘅，其實 呢個唔止大陸，香港本身啲人都係啲人嚟香港拍壞咩咁都特別興奮㗎嘛，本身早晨。 唔係，但係你香港啲人起碼佢崇㗎，佢崇嗰樣嘢㗎。 嗯。 但你而家大陸係好似佢 再進一步啊嘛，佢有 power 咁樣做啊，再。 同埋好。同埋居民就好貴㗎嘛，即係佢嗰個入場費各樣嘢都好貴。 咁、我就唔知啦，即係你俾我 好似話佢哋內地即係佢係大陸啦，大陸嗰啲報道啦，就話比較過就話唔知一家三口就去迪士尼玩咁樣，跟住又計落條數，好似即係總之就去到成九千幾咁樣。 吓咁 即 係 連好贵噶，好贵，好似门票已经过千噶啦。 哇、哦！咁去咁多转日本算 系、啊、所以佢哋话啲大陆有啲游客都话谂过就不如宁愿落翻香港。 系冇错，系落香港。 系佢话计嗰条数系平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咁啊好啊，好啊，系啦、啊，都多谢上海迪士尼啊，原来都留翻一条。 咪应该多谢佢，应该系真系要。 因为香港可能都有咁嘅有咁諗過， 但係 anyway， 我覺得佢即係拆緊啲，即係拆走啲客都好嘅，即係少翻啲大陸人咁樣。即係你咪即係你中意咁逼輝煌，你咪上去嗰邊咯，嗰邊又大。 各有喜好啫，係嘛？係咯，中意佢嗰種 feel 咁大氣啊！ 係啦係啦，即係你想揾翻啲真真正正嘅，即係可能美國味咁，又唔好太遠，又唔想去日本嘅，咁咪香港咯。但係即係我覺得香港人開心嘅，因為真係少，即係佢哋即係香港迪士尼粉咁，起碼都即係叫做少咗啲大陸人，咁佢哋玩得舒服啲咯。 同埋分咗流咧，即係嗰啲冇 taste 嘅就去佢嗰個啦，係啦。咦，有 taste 啲有教養啲嗰啲咧，即係唔會周街屙嗰啲咧，你嚟我哋嗰個啦嚇，好都好啊。 都好啊。 分流都係 好。分流都好啊，嚟翻啲高等文化少少嘅，唔係即係其實內地人好多好有知識水平好高啊。 係，唔係全部都就係屙嘅。 我覺得呢樣嘢真係炒咗少少，真係好好笑喎。即係你咧，係假如啊，即係假如你會翻即係去中國或大陸去旅遊啊，或者公幹嘅人咧，你會發覺你上到去咧，啲人正常好多。 正常啊，冇周圍屙。 好正常啫，即係冇乜嘢喎。你正常溝通，正常即係對答啊，大家個價值觀即係可能有少少唔同，但係 唔係咁大 文化。你唔會覺得佢哋冇文化嘅，但係 好有禮貌喎，都好多人 係 咯。 係啊，你嚟到香港嗰扎旅遊嗰扎咧，就好多都係。你覺得係溝通唔到啊？啲 大城市啊，可能佢哋嗰啲好多都 可能係，即係唔知點解湧到落嚟香港嗰扎咧，就係即係山山嚟嘅好多都係。 即係你上海咧，可能佢本地人就即係有佢會有啲自傲嘅少少，咁係咁嘅，但係佢唔係冇文化，好有文化。你上海啲人根本好，其實真係好犀利嘅，唔係你一般諗嗰啲。 勁啊！佢哋好多喂，如果你咁普遍，佢哋啲外文其實可能有啲即係都好過香港添。 好過，梗係啦。 係啊。 上面多鬼佬過香港啊，大佬。 同埋佢哋即係咁講啦，香港叫做普及啦，普及教育啦啲嘢，就係話好多人英文你都叫做識，但係講得唔好。 嗯。 但係佢哋咧就一係唔識，識嗰啲就講得好。 係啦，係啦。 即係呢個係唔同嘅地方嚟嘅，即係香港你就可能你普通中國學生佢都講到啲嘅英文，但係即係又有香港口音啦，咁但係可能啲文化又唔係好啱啦，即係聽又唔係聽得曬啦，即係呢一隻水平嘅英文係好多嘅，咁但係大陸嗰啲就係可能佢一係就唔識，完全唔識，佢一係識咧就真係好好嘅啲英文。所以我覺得懷疑可能再遲啲，好似可能上海人都會好似香港咁，都係即係覺得哇，你哋即係唔好成日走嚟我哋嘅城市度喺度搞震咧，班友 係啊，即係核核突突咁係。 係咯， 係咯，好咁啊，迪士尼差唔多啊，講到係嘛？ 係。 好啦，咁啊，唔該曬夏木貝，有冇其他嘢？冇，我哋就繼續講下我哋嗰啲電視劇啦。 好啦，我都差唔多，好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晒，夏木贝。 O、okay, K， 好，我系下次再见啦，我哋就拜拜。 拜拜。好啦，咁我哋系咪继续讲啊？讲下嗰、那个嗰、那个剧先系嘛？ 好啊。 好啦。 边个 咧？其实咧就可能两样嘢有啲愣到嘅，因为咧两个都关呢个末世佳事啦，系啦， 嗯。 系啦，咁就系呢个末世佳女主角啦，系啦，系啦。 系。 系叫咩名话？ 唔知 Mary 啊， 系 Mary 咩 Elizabeth 咩 Winstead 咁上下啦， 哈哈， 我唔系睇住我个嘢读啊，所以 系我冇睇啊， 记得系咁上下啦 ，OK， 咁啊有个新剧喎，哇犀利啊呢个一定要讲，因为原来好政治喎，表面上系一个外星人嘅古仔啦，但系其实就喺度讽刺紧美国嘢嗰啲嘅，即系嘅政治啊， 嗯， 咁我哋之前都讲啦，话香港你要搞科幻，其实。系咁啲人鍾意讲政治，真係冇所谓㗎，你咪讲一个政治嘅科幻囉，咁你笑下班官啊，笑下啲议员，其实係点解会咁样諗嘅，哦原来佢 唔係喎，佢哋係 整咗， 佢哋鍾意反班官㗎嘛，唔 係咁你真係搵嘢讽刺佢，咁啲人都係最睇係咪啊，点解啲特首咁呀，点解嗰啲议员咁样讲嘢㗎，哦原来佢哋俾外星人控制咗嘅，咁即係你古仔啫係咪啊，真係有人拍出嚟喎，而家即係美国都。咁拍咗个新嘅电视系叫咩名 咧？冰爹。 冰爹啊，即系老死老残吓。 吓老残系老死啊，最 系咪好啱我哋香港咧？ 吓差唔多最中意老残啦，香港而家。 系啦，吓咁又点样嘅咧？我讲下咧，等阿马仔讲啦。 哦，咁样，咁个古仔系即系阿女主角本身系即系佢阿哥同埋佢老豆都系啲即系搞政治，咁佢阿哥系啲参议。參議員嗰啲嘢， 冇 錯。咁佢又本身佢讀書嘅，同埋佢又拍啲紀錄片嗰啲，咁佢又即係借好多錢咁要還，咁冇錢咁啊， 係啦。其實我覺得咧，佢拍緊嗰個紀錄片其實應該係有伏線嘅，因為佢話佢唔知走去啲咩所羅門群島拍嗰啲嗰度啲人咧唱聖詩啊。 係。 我懷疑咧，佢係好似嗰啲 Mars Attack 咁咧，唔知係咪佢唱啲聖詩會可以整走嗰啲外星人，我懷疑。你信唔信啊？ 咁啊唔知啊， 你信唔信？ 即係佢本身有講呢樣嘢，但我就唔知啊啫。 因為咧，嗰啲外星人好中意聽咧，有一隻老歌嘅， 佢八十年代一首老歌嘛。 我懷疑咧，佢係有啲超時空要塞車，佢係可以用佢嗰啲歌咧，可能最尾可以整走翻外星人。我懷疑啊，我懷疑有咁嘅鋪排，但係唔知係咪啦，我估啫，你咪睇下我估得中唔中啦，係啊。暫時就好似唔重要嘅，暫時係照個女主角拍紀錄片，拍埋啲咁冷門嘢咁解嘅。 係啊，冇人睇啊嘛。 係啊，係冇人睇嘅。你仲想揾錢揾人支持你都幾難嘅嘛。咁佢又爭好多嗰啲咧，讀大學嗰啲，即係你知鬼佬啊，好多借錢讀大學嘅啫嘛，同政府又爭落好多呢啲錢，又冇錢還。點解就佢老豆同佢逼個deal啊？點樣？ 係咁啊，叫佢幫佢阿哥做，即係喺佢阿哥度做啲即係點講咧？佢係好似係咩啊？即見啲。正常嗰啲市民幫佢解決啲問題啊！ 啲市民去投訴，通常係咁你又去 係啊， 去聽佢啲投訴咁嘅啫。 係啊，等佢即係令到佢哋覺得賓至如歸之後會 投 佢選舉嗰時投佢哋民主黨一票啊！因為佢阿哥係民主黨嘅。 O K O K 嚇，咁佢又話用即係肯做半年咁啊，幫即係俾10万元咁樣等佢還錢咁咯。 係啦，佢初叫佢一年嘅，佢話唔得，我讀半年啫，咁拗數啊嘛，啊半年啦咁。 系啦，咁佢又即系第一日翻工咁啊，见到有啲奇尼人咁啊，走嚟喺度讲埋啲嘢，咁佢又系帮佢听啊，要帮佢解决咁啊。 有条友送咗嚿整到好似只狗咁嘅样嘅朱古力。 朱古力啊嘛， 但系个雕刻系好似狗咁嘅，整到 系啊， 好真系只狗咁大只嘅，但系朱古力。 系，跟住佢阿哥系咁食下食下食嘅，食成只狗添最尾。 系后屘佢真系食咗，有讲喎后屘啊。 系啊， 奇女人咁 咁啊，其余啲冇乜特别啊，都系笑下嘅啫，即系又即系讽刺下咁咧。咁最特别系有一个女人就话，佢个老公咧本身系即系啲船员嚟嘅，咁啊去参加咗即系有一个打捞嘅工作之后，翻嚟话成个人变晒，之前就好即系中意饮酒啊，就特打去嘅。 系而家变 即系，但系翻嚟咧变咗好正常。 系啊，即系佢唔系变衰，系变好咗。 吓，即系好积极个人就变咗正常。 系咯，咁个女仔问：咦，咁有咩问题？咁咪好咯，咁我唔係，咁我直覺得佢個人唔係佢囉，佢話佢覺得就唔係佢嚟嘅，佢覺得話。 直頭唔係佢啦，跟住佢就因為俾段片佢，因為話佢之前個老公呢有一段片 send 俾佢嘅。 係啦，就影到你呢就入咗個倉度，見到那個櫃就穿咗嘅。 係啦，跟住有啲嘢咁跳出嚟唔知咩，跟住就唔知發生咩事，跟住佢點解話會唔去搵警察或者搵即係其他啲部門幫手，跟住因為佢見到個櫃係即係佢哋。系啦，即系佢哋本身批佢出嚟，话佢打捞翻嚟嘅。 系啦，咁结果啊，女主就展开调查啦，竟然 系啦，咁啊，中间又讲佢阿哥啲咩，同佢即系原来系关佢阿哥事，系即系俾我科学家佢哋走去攞个陨石啊，叫啲俄罗斯嘅人走去攞咁样，跟住就俾唔起钱啊，咩开头话要成千几万咁样，即系研究完又唔得，俾400万啊咁样嗰啲。 跟住揾咗啲好 cheap 嗰啲有， 系揾啲醉酒佬走去咯， 系。即係幾好笑，唔係佢呢套戲咧係笑㗎，即係佢係諷刺嘅玩，唔係嗰啲 serious 好 serious， 但佢又唔係劑能㗎喎。 唔係佢係恐怖笑嘅，即係佢本身係件事恐怖，但係佢做出嚟有陣時畫面做出嚟就有啲諷刺嚟笑嘅。 係啊，幾過癮㗎，我幾好睇啊呢度。 係因為佢啱嗰個咩俄羅斯嗰個博士嗰個，跟住喺度話要錢，跟住即係行動啊，跟住話要帶添人嚟，跟住佢嗰度話俾唔起錢咧，佢明明。左邊咧一望咧就係成 team 好著曬啲潛水衣咁樣，啲車好滯，好專業嘅咩？跟住咧佢冇錢咧，跟住另外右邊又望到有兩條醉酒佬咁樣飲完酒成爆樽咁樣，跟住有架爛鬼吊車咁樣去打鬧啊嘛！ 係，咁跟住佢嗰個翻到嚟嘅黑人博士又係咧，即係佢哋喺度研究緊嗰個隕石已經鋸開咗喺度研究緊，其實裏邊有嘢嘅。跟住佢話咩話咩救中山門啊，係嘛？ 唔係，因為佢啱啱佢呢度講咧就係諷刺緊之前。美國咧，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啊，拗緊數唔肯出糧啊， 唔肯出糧係， 係啊，話咩停頓嗰度啊，咁啊變咗佢，因為拗唔掂數咁樣，之後咧就即係全部政府設施要關閉，咁佢嗰啲實超啊全部嗌走啊， 係啊，明明嗰嚿成已經拖去一半，喂，我未做完嘢，咁結果嗰啲咁嘅怪咧就喺度走出嚟啊，嗰因為佢哋 咁啊成扎矮咁嘅。嗰啲嘢， 成係矮嚟嘅，個樣都係矮嚟嘅，個樣睇唔出有咩分別嘅，同 睇唔出嘅，好似係好似大隻特別啲咁嘅矮嘅。 唔係啊，外國啲矮好特大隻㗎。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喺外國嚟講，呢啲係正常矮嚟嘅。 正常係。 係啊，唔好有，我以為佢啲怪獸嚟，唔係喎，原來矮嚟嘅啫，但係太空矮。咁佢點嘅咧？其實。 哦，咁跟住佢哋啲矮人咁走咁啊，行出去咩啊？跟住佢哋，因為佢嗰個設施其實好近。 嗰、那個係佢哋係咪白宮嗰邊？ 係佢哋嗰個 佢唔係白宮嚟喎、那個，即係佢哋嗰個參議院嗰邊啦。 係啦，嗰邊嗰啲行政地方啦，係啦。 係啊，行政嗰度參議院嗰邊啦。跟住啲藝人過去，跟住佢哋啲藝人開始好怪啦。跟住個女主角另外一度咧，就係、是、之前佢有個共和黨嗰邊咧，有個人嚟揾佢嘅。 係對面嘅。 系啊，共和党嗰边又个又系类似嗰啲，我唔知佢做嘅职位系咩助理咁啦。跟住佢又讲话佢嗰边，即系佢嗰边嗰个共和党嗰个议员咧，就话可以同佢阿哥倾掂数，只要俾一千唔知四百万定咩，将啲话爱嚟研究自闭症。 系。 咁咧，佢嗰边就共和党佢嗰个阿头咧，即系佢嗰个议员咧，就会投佢哋呢边。 系。 咁就可以即系个政府唔使。停顿啦， 使闩门。 系啦， 系点知 咁啊叫个女主角即系劝佢阿哥嘅，咁可能佢即系佢喺咁搵啊搵佢阿哥咧走嚟走去，因为打电话又唔听咧，跟住原来发现咧最尾佢阿哥原来同紧啲嗰啲秘书定咩嗰啲喺度偷食嘅，原来 喺度搞乜嘢？ 系啊，咁啊佢喺度闹佢嘅，咁佢阿哥冇嘢，跟住佢同其他啲即系佢嗰边民主党边人倾，跟住后屘系唔接受嗰个提议嘅开头。 嗯。 咁、啊、最尾呢跟住佢阿哥就諗起再講呢跟住原來發覺呢即係嚟叫佢話走去研究自閉症嗰個根本話唔應該話我邊個共和黨嘅議員應該係神探蒙嚟嗰、那個係共和黨嘅議員嗰、那個酒鬼嚟嘅。 我係成日飲醉酒嘅嗰、那個議員係。 咁嗰個呢應該話唔會 care 嗰啲自閉症嘅跟住佢話係其實我個助理呢佢個妹有自閉症。 係啦佢就想即係用呢、這個即係用呢樣嘢嚟去幫咗嗰樣嘢。 系啦，咁后屘倾完之后咧，即系原来佢嗰个有台讲咧，就话其实都冇乜所谓，即系佢呃佢咁，即系讲话大家有兴趣咁讲点，即系就可以搞掂到啦。咁后屘真系约到出嚟嘅， 即系两边个议员都，即系佢哥同嗰个最首脑议员有约到出嚟。 系啊，同埋神探蒙都出到嚟嘅，跟住后屘倾咗一轮，因为其实都唔系讲嗰啲嘢，咁最尾都 吊。喺度食饭啊，喺度吹水啊， 吹水啊，但系都吊咗 OK 嘅，即系话。第二日就可以咩噶？咁但系我嗰晚咧，呢个神探蒙饮醉酒翻咗去佢嗰度咧，休息咧，跟住就俾 嗰啲 外有啲外星咧，就系入咗个脑咯。咁今次好奇怪就系见到原来入咗之后咧，佢好似有个脑喺另一边耳仔跌咗出嚟咁咯， 跌咗出嚟啊！ 吓，咁唔知咩啦，就好怪啦。咁唔知真定假定咩啦。所以佢整咗之后，第二朝咧就变咗个人好积极喎，即刻唔饮酒，抌晒啲酒樽。 系啊，跟住话西装不停咁样翻工。 系啦，跟住翻到去咧，又同个助理讲话，我哋唔会即系之前丢我唔成立啊。跟住佢咧，反而系另外揾咗即系民主党佢阿哥边嗰啲另外嗰啲参议即系啲议员啊。 嗯。 即系叫佢即系又系对又系软硬兼施，又俾钱又咩啊？即系佢成日都系啲钱嘅，其实佢呢度讲。 嗯。 咁又系啲钱唔知点做啊？跟住又俾佢哋咩？跟住就叫佢投过去边共和党嗰边啊。 嗯。 咁最尾变咗反而係共和党话嗰时佢哋嗰边反而要搬写字楼。 嗯咁暂时就係发展到咁啦。 係啦但係佢好奇怪因为之前女主角其实调查过隻船嗰个人呢即係佢搵嗰个搵石返嚟嗰个船嘅人呢佢嗰啲人呢好怪喎觉得成日望住佢呀同埋佢听嗰啲老歌呀同埋佢讲啲嘢呢同嗰个后尾嗰个船员讲嘅嘢一样喎。 係呀成。讲埋同一句嘢咁样 嘅，因为佢又问过共和党个助理嗰个男仔咧，即系佢个助理又系查过佢嗰度咧，跟住咧佢话嗰个船又系讲埋相同嗰样嘢喎， 系啊， 即系都话出咗海咩四个礼拜有啲咩个都会变啊，个想翻屋企乜乜乜咁咯， 嗯，咁到到最后咧，连嗰个同佢哥上个床嗰个女咧，都喺度听佢啲老歌，咁一听到嗰只歌佢就觉得唔对路，即系佢虽然佢唔知咩事，但系观众已经知道，即系连呢个女都俾呢啲。即系外星人上咗身啦，外星人。 唔系佢阿哥都系嘅，佢临尾突然间佢阿哥冇唔开心话我哋要反击咁样，好似好积极嘅，突然间变好正经。 可能佢阿哥都或者都濑咗嘢啊。 系啊，唔知咩事噶，跟住同埋原本嚟揾佢喺度讲话嗰个，即系佢嗰个船员老公有问题饮酒嗰个咧，嗰、那个女人咧夜晚都影到系佢老公捉住佢，之后俾啲伪相埋佢。 系啦，佢就嚟烧案咁啊嘛，好似啊。 系啊，仲要捐钱俾佢哋，话好支持佢哋。 系啊，咁佢玩就系咁啦，咁啊完啦，话今集咁啊要再睇下个礼拜嚟紧啦，系啊。 系啊。 佢系逢礼拜一定咩做定礼拜日咁上下嘅，唔记得咗系。佢中文名呢套嘢好得意喎，即係如果大家去揾有，當然我哋都係睇有字幕版嘅，叫吃腦外星人啊，即係食腦啊， 係 吃腦外星人，係 咁英文名就咁叫做 Brain Dead 係咁樣。咁呢個我都覺得幾得意啊！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好，即係佢又唔係完全搞笑，但佢有少少幽默，但佢係諷刺緊好多呢啲。但佢裏面最得意就係成日咧影住電視機咧，就見到阿 Donald Trump 同阿希拉里喺度講嘢喎。 哦，係咁講，係。 同埋佢啲幾 up 低嘅，玩得。 係，另外一個就係嗰個之前話嗰個黑人博士話整嗰個即係研究嗰個隕石嗰個咧，佢喺嗰個研究嗰度咧都俾嗰啲藝整咗個腦，但係佢未俾佢控制得曬，跟住佢之後暈低咗唔知咩事，跟住佢 call 白車嚟救佢咧，跟住女主角跟埋上去咧，跟住佢喺入邊話我啲嘢入咗我身體，跟住話我意識就係冇咁樣，跟住話最尾咧係個頭爆頭而死喎，我 唔知點解會咁嘅， 係唔知點解食唔到定係咩原因咧？ 唔知佢冇解釋啦， 系啊， 可能呢個要殺咗佢咯，唔可以留低啦，系嘛？唔知啊， 唔知啊，即系佢控制唔到個博士定唔知咩啊，上唔到去定咩啊？ 咁啊，咁所以呢個睇咧又幾得意咧，咁同埋都係其實同我之前都講過啦，呢個女主角係注定嚟緊都係打外星人噶，係即係都係個新雪高梁禮花啊！有外星人要打外星人就揾佢啊， 係都要啊，都係佢。要對付呢嘢一次咯，系啊。 最尾唔知會又變到好兇狠嘅喎。咁今次套戲入面都人，你都睇得到佢又冇咁後生噶啦個樣咯，係 啊。 但係佢都唔係話佢好老喎，咁你都話佢讀完書啫嘛，係咪？ 嗯。 係咯，但你睇呢套戲入面個樣又老喎，末世佳個樣啦。 係個妝老啲啊。 妝啦，可能係啦，因為佢有行政妝啊，成嘅喺呢度，話曬啲正式翻工係咯。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套劇都幾值得睇咯。系咯，几得意啊！咁同埋应该启发到好多香港嘅剧目嘅，应该可以。 咁我唔知道，我睇又觉得系咪佢哋咁样？因为佢本身反而即系佢哋好似讲到啲政治剧，平时就系啲即系都系啲钱银瓜葛啊、妥协啊，都系咁利益啊咁样喺度走落去。跟住但系佢好似变咗政，即系佢哋而家变咗外星人上咗身之后，好似个都好积极喎，奉行佢自己个套咁样好似。 咁但系如果佢哋全部都系睇佢同一伙外星人上身，佢系一个即系佢啲所谓 就冇由自己斗啊，系啊， 由自己斗噶嘛，佢一个集合意识体嚟噶嘛，你都见到佢哋其实会一齐讲同一句嘢嘅。咁 系啊，佢哋会知道对方喎， 又知道对方嘅，佢冇嚟系斗嘅，佢都系唔知想利用你啲。人咧唔知想做啲乜嘢，咁 anyway， 咁我又覺得都幾得意，因為如果你俾香港諗呢個古仔咧，你一定係諗佢俾外星人整到變咗佢而家咁腦殘啊嘛，佢又唔係 廢啲啦，再係， 反而佢係本來係腦殘，佢俾外星人整完變咗醒啊，你又唔會諗佢點樣倒轉玩咁得意啊嘛，係咯， 啊唔知，暫時係睇到佢將啲壞習慣同啲衰嘢全部改曬啦，反正 係啦，咁你覺得佢有冇追韓城啊？都 OK 啊，都。 系 OK 好睇嘅，而家 都啲過癮喎，咁啊介紹翻俾大家未睇嘅朋友啊，咁啊其實已經抌咗出嚟都，即係因為禮拜頭掉出嚟，所以其實抌咗出嚟都幾耐啊。咁呢套其實好快已經有第二集嘅啦，嚟緊係啦，咁啊大家快啲睇啦，未睇快啲睇啦，係啦，咁啊好嘢嘅，係啦，咁啊，咁呢個好政治嘅，好政治諷刺嘅一個電視劇，係啦。不過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好多都對美國而家嗰啲個大選冇乜興趣嘅啦，咁但係如果你套落去，你攞嚟諗落香港都幾過癮咯。即系你咁嚟理解都几过瘾咯，系咪？ 吓，唔知道一面倒嘅，但系香港谂唔系双向性。 咁唔好理啦，即系意思即系你一样可以抄一个咁样嘅故事出嚟咯，但系你发翻喺香港咯，咁得唔得？ 嗯， 都得噶，系咪？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系啦。咁至于咧，呢个末世街十号啊，我哋要讲翻咧，其实我早贴过出嚟噶啦，就话我哋揾翻佢个源头啊，个故事个源头啊，终于 系。 咁呢個冇 official 承認㗎，即係電影嘅團 體。係冇提過。 冇提過啊，咁係咩嚟嘅呢？ 係，咁呢個係咪英劇定咩你話係？ 其實係應該係英國劇嚟嘅，歐洲劇嚟嘅。咁其實佢哋有一本漫畫書，咁其實美國版就係叫做 Heavy Metal。 係。 係啦，咁佢就係嗰本漫畫書攞嚟做一個 title 嘅一個嘅電視劇。咁佢就唔係叫 Heavy Metal， 我唔知叫做 Metal Man 唔知乜嘢咁樣嘅。 嗯。 係啦。咁但係嗰個就佢譯做乜嘢話重金屬編年史係啦， 係咁其實佢嗰度好多啲單元故仔啊，都係 冇錯啦。其實即係你諗就諗啊，崔麗松啊嗰啲《冒險奇情》 係 呢個無厘頭嘅，不過咧佢都係科幻嘅，一定係科幻嘅嚇。咁但係佢有啲啊太空啊哥布拉咁喎，有啲咧就唔知點解有牛仔又有喎，即係但係佢永遠都係唔正常嘅啲嘢。OK， 一定係唔正常。你當崔麗松，但係佢又唔係玩鬼嘅，佢一定係科幻。 咁啊好得意好得意，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咧，要揾翻嚇。咁啊，我見呢排咧，佢係第一季同第二季，因為佢每季得唔好多集嘅啫，好似都係六集咁嘅啫。咁啊，兩季先得嗰十幾集嘅啫，所以其實唔難去睇曬。咁啊，裏面都不乏一啲即係幾得意嘅故事咯。咁中間咧，第一季要講翻就係第一季嘅第二集咧。咁其實就係個古仔咧，係 exactly 咧，同呢個末世街十號係你可以話係一樣嘅，或者話。我哋嗰時講話末世街十號嘅原先劇本應該講係一樣，原先劇本就係話冇講有冇外星人，但係咧就反而嗰個女主角同嗰個肥佬啊，即係其實肥佬係因為個電影揾咗阿 John Goodman 做嘅啫， 係揾咗肥佬嘅，其實都即係個年紀大啲 嘅，係啦，即係舊話舊嘅翻嚟嗰個男人，就其實直情上床嘅，有上過床添，即係有啲咁嘅關係，咁咧就原本劇本嚟嘅，咁原來咧呢一個古仔直情就嚟自呢一個重金屬編年史嘅第一季第二集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咁其實我哋之前有 post 過，咁而家咁佢咁就或者馬仔講下呢個有乜嘢嘅，係點樣 的？哦，咁佢呢個都係咁喺入邊咁樣動啦，咁就冇咗第三條友啦，咁佢得兩個人啦， 得個男人 嚇，咁啊又係咁照顧佢，咁啊變咗係同佢上埋床咁樣啦，跟住但係佢就後屘發現到佢好似收埋，即係個盒入邊收埋咗啲相，係原來係影佢嘅。 即係嗰個人咧，呢度個身份咧就係佢鄰居嚟嘅，即係住佢可能對面定唔知隔離咁嘅。咁啊，咁啊呢個女就有家人嘅，即係呢個後生女嚟嘅啫。咁啊有佢話老豆好似話唔中意呢一個鄰居呢個男人嘅，因為都唔細年紀嘅嚇都。 係。 咁啊咁變咗，即係話其實原來呢個人係一路對呢個女仔係有意思嘅。 系啦，咁啊跟踪佢咁影佢好多相咁啊，咁佢发现到原来呢度有嘢跟踪狂啊，咁啊即系意识到可能呢度有讲大话，系即系捉咗佢喺呢度啊。 系啦，即系佢就估佢其实系讲大话嘅，话个世界已经毁灭咗啊，我哋要匿喺个地牢呢啲系佢估系假，佢系估系假。咁结果就又一日剥低咗佢，就夹硬想逃出去啦。咁结果逃到出去就发觉成个城市其实真系一个废墟咯，即系原来佢冇讲大话嘅，只不过佢可能佢真係鍾意呢個女仔，其實佢唔係跟蹤狂，佢可能喺即係佢有影佢相啫。 唔係影咗好多喎，講 係。我知道，但係佢其實佢喺佢隔離住㗎嘛。係。 即係 佢 唔係 跟蹤嘅，佢唔係跟蹤。 如果你正常見到，我覺得係有問題。 係，唔係你會覺得佢對嗰個女仔有意思咯。 係啊。 咁佢肯定係嘅，如果唔係佢唔夠佢啦。 係，但係影咁多又唔知咩咯，正常影一張半張。 佢攞照嗰啲喎，唔係喎，佢正常嘅啫喎。 嗯。 係啊。咁總之你發覺呢個人係對佢有啲嘢嘅，咁呢個佢亦都冇否認，咁但係個女仔就諗佢係假嘅，呃佢，全部都係假嘅，根本就冇世界末日啊！咁結果佢走咗出去就原來真係世界末日咗。 嗯，係咯。咁啊，同係原本個劇本好接近咧。 一樣啊。 係咯。 同佢哋原本末世街開頭話嗰個劇本一樣嘅。咁就原來抄呢度喎。 係啊，抄呢度係。 你好心又 唔講啊，係好心又講下。 係咯，你好多其實 Try Song 都好多係變咗電影㗎。佢啲有講明係講 Try Song。 唔係佢當唔係美國係英國算啦。 唔知啊，咁其實。 如果改翻美國呢，佢就會自己走翻咗個 credit 出嚟。 係啊，咁大家可以去睇翻啦。咁呢個 show 當然有好多奇奇怪怪嘅其他故事嘅。咁但係嗰啲故事有啲怪都好緊要嘅，即係真係好哥布拉嘅，即係明明有中古咁中古，咦？但係佢打下又點解有太空船咁？即係怪都好緊要。嗱，呢啲就係歐洲嘅科幻，所以其實呢啲歐洲科幻咧，同日本嘅科幻咧，其實係好吻合嘅，好多嘢都 係 啊。反而同即係美國就變咗即係自成另一派嘅咯，係咯。咁所以大家睇呢啲咧，或者唔知大家有冇一時接受唔到嘅，即係睇 Heavy Metal 裏面嗰啲故事。咁你 Heavy Metal 呢本雜誌咧，其實某一啲開樓上嘅一啲嘅 art 嗰啲嘅 book store 或者 art supply store， 有啲都有 carry 喎。咁如果你嫌貴咧，嗰時我都有買下一啲咧係過咗期嘅版本咧，咁嗰啲就好平嘅。 係，多數都係嘅會。 係啦，即係嗰啲當然係有啲係冇封面或者咩㗎啦，即係佢嗰啲一定要可能唔知畫咗個封面之類咁，即係佢唔係。好靚仔咁，但係你唔算啦，你有睇內容嘅啫，咁就有啲平價版、二手版都有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因為過癮嘅喎，即係呢本叫 Heavy Metal 嘅集裏面連載，咁佢啲古仔通常都係單元嘅，所以你其實唔使追嘅，你可以跳期買，你追佢 立下添。 係啊，即係你執到邊期都冇所謂嘅，其實佢唔係連續嘅，係啊，裏面就全部都係每一本裏面都有好多個單元，咁啊介紹翻俾大家。咁啊香港有得賣嘅 Heavy Metal 叫做係啊，咁其實呢個劇就係、是。我唔知佢啲故事係咪喺裏面揾出嚟啦，但係佢用返呢個名稱咁樣囉，係囉，即係等同於你日本嘅世界奇妙物語咁囉，係咪？ 係 囉，咁樣囉。 咁呢個我好值得大家睇翻啦。咁上網揾啦 ，AC 分啊，各大啊嗰、那個咩誒風林網啊都有嘅，係啦。咁大家查翻呢個重金屬編靈史啊，第一季同第二季咁好推薦大家。OK， 嗯， 好啦，咁啊講曬啦，係咪啊？ 係。 好啦，咁啊仲有冇其他影像要講下？有冇啲咩甲鐵城啊？咩亞馬遜？ 甲鐵城叫我講下，咪近兩集，因為個故事轉向大家好急速嘅，啲人就逃租啊嘛喺度。 開始爆啊！你話 吓，咪套租咯，佢哋唔接受唔到个故事突然间咁样走向咯，好似突然间。 我又完全唔觉得个故事有咩问题喎。 吓，佢觉得突然间转向得好快啦，即系，跟住变咗好似，即系佢哋觉得我咩尾马系嘛？ 系啦，即系我哋话嗰个系啊咩啊林介新啊， 但系又好中意啊嘛，佢觉得系。 因为林介新加呢个咧，呢个嘅马沙反击入边嘅马沙。唔系平时嗰个马沙喎，唔系蒙面亦都唔系古夏多罗， 系即系要灭晒嗰个啊！灭 晒嗰个是嗰、那个 吓，咁、啊、但系佢呢个冇矛盾嘅，呢个就好似 哦呢个冇，佢冇之前啲嘢啊嘛， 系啊，冇之前啲嘢系， 系咯， 系咁啊，同埋啊啊咩武明系突然间变咗咁蠢啊嘛，个角色 武明变咗河马啊！ 吓，变河马只武明谷嗰只啊， 嗰只武明啊，好准啊，真系好准，即系佢永远都好相信呢、這个佢叫做哥哥嘅人，但呢个人根本由头到尾都系利用佢，甚至后屘想将佢变埋做嗰只怪兽。 系佢哋呢度发觉原来要打啲抑制药噶嘛，系佢落边就要挟佢话唔帮佢打啊，好快又唔掂啊。 咁佢亦都上一集整到另外嗰个叫咩话灭火啊？ 系， 即系嗰个女嗰、那个，嗰、那个成个 Cammy 嗰个咧，超级似 Cammy。 系，跟住佢话无端变咗会释放波啊，会所以会觉得怪。 条眼眉开叉，仲唔系 Cammy 啊？ 哈哈， 个款都似啊，嗰个变咗做怪兽啊嘛。原来嗰啲嗰只咁嘅大怪兽，嗰、那个核心里边、那个心脏位里边就系有个人啊嘛。咁其实上次打嗰只嘢嗰阵都见过啦，其实系嘛？ 系，都系佢识得嘅嗰条女好似系。 咁今次原来。可以就咁將嗰啲人變，咁但佢又唔知乜變得唔係好成功喎，又散翻喎， 即係穩定到啊，好似。 咁跟住佢直情可以有呢個粒子炮喎，犀利喎。 即係佢有乜放波咁樣成條。 知佢邊度射出嚟？佢又冇講喎。 係啊，佢就咁喺前面嗰啲光射出嚟。 係啦，係咪擘大個口定做咩？唔知啊，冇。 係啊，唔知啊，係啊。 係啊，咁好犀利嘅咁樣。咁上一集氣氛幾好嘅，我反而好 OK。但係今集 啲人笑得勁咯，但係因為突然間打得唔勁。 我 OK 喎，但係今集我反而佢啲劇情咧 suppose 好爆啊嘛，但係點解咁平淡嘅表達得？ 唔係啲人好似冇乜反應啊，最大鑊係。 係啦。 即係個表情同埋啲人啲動作咧，好似好立咁咧，即係明明好似應該要好激咁嚟咧，咦喐兩下咁個表情就咁皺下眉頭咁擘大下口咁啊咁樣過咗啲劇情。 即係啱啱最完嗰集就終於發生呢個我哋 predict 咗嘅肥仔一定要死嘅呢一刻啦。 系啊，好似阿姑儿嗰边咁啊。 即系其实即系阿龙啊嘛，即系 系肥仔一定死啊， 或者阿紫琪， 系即系肥仔一定要死， 或者三一入边嘅呢个阿健武啊， 即系阿武藏， 系啦，一定要死嘅呢、這个，咁终于发生，咁照计佢即系佢帮阿林中岳挡一枪，咁嗰应该好咩噶，好激情，好咩噶，咪最好 系啊，唔系好平淡，唔知嘅个好个气氛好淡定噶。 冇啊，冇乜氣氛，直情冇乜氣氛。 系啊，跟住仲要臨尾斷手，俾人打到飛咗落車度咁樣，都好似冇反應。 即係男主角變陽過兼夾，俾阿無名，即係俾佢控制咗無名冇咗意識，捅佢一刀。咁全部點解咁發生得咁冇嘢咁樣？好似好冇咩反應嘅喎，係咯。 係啊，冇乜冇激情咁樣，好平淡嘅畫面做出嚟咁。 我唔知點解啊，咁啊浪費咗啦。本來呢個劇情應該好激噶嘛，唔激嘅拍得。唔知咩咁， 系佢好平淡嗰啲人，唔知点解过。 其实应该激过上一集噶嘛，但上一集气氛 O K， 但系今集气氛做唔到啊，系 嗯， 好平淡，真系好平淡。同埋无名咁容易俾人揿住嘅，喂大佬，佢啲丝都揿唔住佢，啲人揿得住佢？ 唔知喎，打几条弹散，跟住俾人剥头咁啊，瞓咗喺度，唔知做咩。 真系冇乜可能咯。 跟住帮佢打针嘅，真系搞掂，唔知咩事喎。 真系喂，真系要发生就发生咯。 唔系要弱化，突然间弱化。 系咯，系咯，总之系咁啦，咁啊。即係我又覺得個古仔冇問題，不過即係再睇啦，係啦，你話佢即係又係佢哋又係話有嗰個咩大河內嘅問題，我唔覺咯、 啊。即係個表現方式有問題，個古仔其實冇啊，唔係即係佢其實嗰跳得太快，因為佢得十幾集啫，同埋佢其實呢條友話有10年時間報仇啊，咁我哋一睇佢即刻出嚟報仇，咪覺得好怪咯。 即係總之所有嘢要發生，突然間兩集發生。 係啊，突然間要做啊嘛，變咗。係 啦，推進到大家即係未必即係哇，即係太多嘢發生啦，直情。 唔係之前咧，因為佢開咗集數，你感覺上咧係廿幾集啲古仔嚟嘅。 五廿幾集嗰啲古仔。 嚇，梗係冇嘅，你起碼廿幾集啦，坐底而家。 啊，至五廿幾集做一年嗰啲啊。 吓、啊，未必一年嘅，起码半年啦。 系啦，即 系但系佢突然间咧，呢几集一出咗之后咧，佢突然间好似急速到要几集收工咁喎，突然间 跳跳咗大结局嗰张啊。 系咯，即系突然间最后个礼拜咁啊，突然间变咗。 系咯，点解会咁嘅？吓，咁啊 OK 嘅，我都仲系觉得好睇嘅，好睇过其他嗰啲剧嘅。 哦，咁系咯，都叫做有个故仔，叫做有嘢讲嘅。 我觉啫，咁有啲人竟然觉得嗰个咩啊？无线嗰套好啲啊嘛， 哦，咁佢而家话嗰个叫咩？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系，我就唔中意个古仔啦，讲真啊， 吓，咁唔知啊，咁又关不死人事啊嘛， 唔系我就系追啊吴启华条线，佢系咩嘢啫嘛，但系佢平时查嗰啲案，我都好老土，但系佢哋就系中意老土嘛，或者抄咗咩韩剧乜鬼嘢话？ 系嗰个咩两姊妹啊，抄韩剧啊嘛， 其中一件案啫，唔系话成个古仔，就系抄嗰个韩剧啊嘛，话两姊妹咩细个调换咗身份，咁其中一个死咗就另一个即系用咗佢嘅身份继续活下去嗰啲咁，唉，算啦，我一啲兴趣都冇，我真系飞住睇，我真系睇下喂吴启华快啲变身啊喂，系咯，快啲变宇宙刑事啊喂大佬， 哦咁冇，咁而家啲人啲口味都唔同啊，咁好似之前上头超市又冇，佢咁俾我话成贴足话先话正，咁你又觉得系？多嚿鱼咁样， 所以咪可能啲人觉得甲铁城唔好睇啦 ，Marcus Delta 好睇啊嘛， 吓，我咁系，佢哋觉得正嘅，系，因为个空有空战咪正咯，啲飞机咁射下射下，唔关你个古仔讲咩，有啲女咁唱下歌咁，佢就觉得 OK 噶啦就。 Marcus Delta 我飞睇嘅啫，我都有睇，仲飞睇啦， 吓，咪又系咁啊吓， 吓， 又系我唔系，我一讲咗话佢降低到系佢哋一。即系啲内，即系佢嗰几条友私斗咧，得闲上秋名山练翻转女咁嘅剧情 嘅 话，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啊，秋名山练翻转咁嘅就系， 吓，即系你感觉上唔系即系战斗啊，你系练翻转咁炸机出嚟咁样得几条友咁啊？ 唔系战争嚟嘅， 冇必有佢练翻转啫嘛，咪炸机出嚟练翻转咯。 系，即系我唔得，我唔得嗰啲。咁 anyway 啦，系而家你揾一个好嘅故事都唔系咁易啊，吓。 嗯。 系啦，咁、那个无线剧我估佢都冇乜特别嘅，咁而家其实都知道啦，咪又系咪话咩元朝活到而家嘛，佢爆咗出嚟啦，吴启华自己系 系 系咯，咁即系话嗰个唔系长命公主嚟嘅咯，如果元朝啊， 又唔系啊， 系咯，咁同埋嗰个好似又话唔系啊，蔡思贝嚟啊，又话咩李思韵啊嘛， 系一改名我唔知叫咩名嘅啫， 李思华嗰度， 可以啊， 唔系佢话佢咩啊，佢阿嫲死咗嘛，要。改翻呢个名，佢话呢个系佢嘅嫲，即系细个本来系叫呢个名嘅，佢屋企人就帮佢改咗第二个名， 嗯， 即系改做李思韵，咁所以佢话佢嫲，但系一路都叫佢呢个名，咁阿嫲死咗纪念佢，所以改翻呢、這个，佢话佢系原本个名嚟嘅，呢、這个先系，即系咁啊，不过呢个唔关个剧情事嘅，同埋佢最搞笑就系做咗咁多集都未出场啊， 系 啊，咁咪又可能又去到最尾嗰个叫做结局章嗰阵先出咯。即系咁啦，咁变咗我唔知啦，即系我就唔系睇得好过瘾。OK， 咁我即管睇下佢原场好似系啲咩解释啊？我谂佢啲咪又系，仲咪又不断转世咁，女嘅不断转世啊，男嗰就不死人啊。 吓、啊，咪秦勇嗰啲咁啊？ 唉，唔知啊，唔知，其实都麻麻地嘅。Anyway 都系，不过睇下啦。咁啊，奇怪地就系无线呢一排就不断用一啲科幻系咪一啲奇怪桥摆落一啲，即系 唔关事嗰啲硬插落去。 系啦，即系夹硬 key 落一个。即系其实一个查案保险古仔，我唔明白有咩关系咯，系啊，即系唔会乜。 佢话唔够丰富，咪整多嘢啦。你都系话咩，佢咪整咩咯。你话佢 B B Q， 佢咪系咁死人咯。我都系成日觉得无线都系咁。 咪 B B Q 同死人唔系问题，即系你加呢个角色嘅咁样嘅背景嘅时候，咁你一定要加到同件事关联到啫。你加女仔又唔关事嘅，咁做咩咧？ 唔知啊，你可能啲外话样冇科幻，咪整啲落去咯，系啊，系咁。 即系都系我哋衰啊！我哋话冇科幻， 系我哋话成 B B Q 啊！啲人之前咁咪整啲死人咯，系唔狂死咯，最屘集先死啊！啲主角 多嘴吓，话香港 系咯，跟住话冇科幻嘅，咪整啲科幻俾你咯。佢有听噶嘛？应该 唔知啊，阿丹话有，话 肯定有啊！哇，咁大影響力㗎，大佬，唔係啩？啊，影響到無線會加科幻料啊！我唔知啦。Anyway， 咁我如果佢有心加就，唔係你楞翻個關係咁啊？點樣？即係楞翻個關係好啲，即係上禮拜我都講過啦，你係查嗰個人係怪嘅，咁你查案，你梗係應用到佢呢個怪嘅身份嘅能力咁先得噶嘛？ 嗯， 係咪？咁而家佢所謂嘅能力咪就係、是、咪因為佢活咗咁多年，咁可能有啲即係佢乜都識好多嘢咁咯，係咁啫嘛。 嗯， 係咯，咁所以變咗佢嗰啲事發生咗，佢可以好多嘢可以諗到咁咯。咁但係呢個真係唔需要你係不死人啫。 嚇、啊！呢、這個上次啊，邊個都有喎。 一個好有學識嘅人啫嘛，咁樣咁。 我同咩上次我失憶嗰、那個啊，新聞結衣我都好都有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要講到咁，你就要有古代嗰啲嘅知識啦，唔係講一般嗰啲知識啦， 哈哈， 係咪？哦，你係啊，即係唔係一般嗰啲知識咯？你現代知識咁一個學識豐富人都有噶嘛，唔需要佢係活咗幾百年嘅，係咪？即係又 係可能過幾百年冇學識添。 有係咯，又或者你講一啲好其實都好，即係你可以好大嘅一啲歷史嘅記載嘅嘢，咁且咁你一個歷史學家都會識㗎，唔使係不死人嘅啫。即係你講得出呢個周世顯同呢個秦明公主嘅故事，冇搞錯啊！睇過粵劇嘅人都識講，唔好話睇過歷史啊，大佬係咪先？咁呢啲需唔需要佢係一個活咗幾百年嘅人先識咧？咁真係唔係好需要咯。咁有啲人就話佢咪即係來自星星的你咁，但係我唔係你來自星星的你，佢都有超能力有剩㗎，有啲嘢即係用出嚟㗎嘛，係囉。 咁唔知喎，套劇佢係咪個重點擺喺我好似唔係喎，都係嚇。 唔係佢唔係啊，甚至乎吳啟華，我覺得佢唔係主角添啊，最大鑊係。 哦。 唔係，但係佢而家做下做下就主角翻㗎喎。 嗯。 初初 唔係咁，佢要硬塞啊嘛，而家都話佢成日好中意硬塞啲嘢，咁咪講第啲人先咯。一條友講唔到咁耐，咪塞講第二條友 啊。咁但係呢套劇又反而又好似得喎，好似啲人又受喎，好奇怪囉。我其實個故事唔係寫得好好嘅啫，嗰啲案唔得嘅，講真啦。 唔係，咁佢向好似啲觀眾係二選一嘅喎，或者三選一啦。總之佢早期嗰啲唔得就選一套喎。 同埋呢套劇好似即係好似出到位同上到位都唔係佢哋啊嘛，佢哋咪繼續做男女主角咁啊？蔡思貝做咗好多套女主角啦，係咪先？你反而係嗰個叫咩話？佢哋叫阿雪嗰、那個 係。 或者叫阿范啊，嗰時嗰個做 係阿雪啦，係啦， 阿雪啊嘛，嗰、那個反而好似呢套啲人幾睇佢喎，係咯。 之前其實本身已經有啲人係中意呢個阿雪嘅，不過佢做埋啲角色牌咧，全部都係啲茄喱啡行嚟行去，咁變咗就冇，咁所以佢之前啊成日整埋啲咩瑜伽咁樣引下你注意，咁但係佢又唔夠嗰陣時 coffee 有啲咩殘次嗰啲咁勁，咁就變咗冇乜聲氣，咁佢呢套如果俾佢發揮到，可能有。又啲聲勢大咗 咯，係咯即係呢個反而呢一個演員喺呢套戲有即係有表現咯，係變咗即係有機會。 唔係劇都係靠佢點樣俾個角色去做，又冇得發揮嘅。其實做咗咁耐咁，啲人即係除非嗰條友係平時做啲即係完全唔識做戲，如果無線攞咁耐做下做下都唔會衰到係好差嘅正常。 係咯，咁咧我唔係覺得佢好特別啦，係咯咁啊等佢。結局埋再講下佢實質佢點樣啦，係咯，即係不過都應該出唔到呢啲咁嘅，係咯，即係佢就食咗長生不老藥啊嘛，話吳啟華其實係咯，係咯，咁另外嗰啲咪轉世咯，咁就咁，其實都唔使點知㗎啦， 係啊，冇乜特別嘅。 咁你有冇再特別再講啲乜嘢先再講啊？諗唔到少科幻嘢講再講啊？咁亞馬遜有冇咩進展？ 亞馬遜冇睇我， 我冇咪有佢啦。 我就係睇咗佢。即打死咗嗰隻嘢咁一齊夾手夾腳，跟住地鼠完咗食咗人肉，跟住我就冇睇啦。 即打死咗隻第三隻亞馬遜。 係啊，兩個合作嘅加埋啲人喎。佢今次又唔知好易死喎，佢嗰啲將啲子彈一串咁射落去就射得入喎。 哦， 即係好似萬方兩發咁樣走埋一齊。 佢 係佢兩條一齊射粒子彈疊住咁樣前後咁啊，好似我見到佢。 咁低能。 系啊，跟住大啲人唔知会 key 啊，石修讲一滴两滴嗰度， 流血咯， 因为佢流血咁一滴两滴，跟住又瞓低咗啊， 真系好无聊啫，真系好无聊啫。 系啊，唔知啊，跟住冇睇啦，咁但系我见到仲系要赞紧咯，佢而家喺度笑紧高所话好低能唔好睇啊嘛， 哦， 即系话呢套好正啊嘛，我唔知咯，我其实如果系高所我冇睇啊，咁但系呢套都唔会觉得正咯。 O K， 好。 即都系二选一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同无线差唔多啦。即系佢睇嗰阵时候，佢做紧呢套，佢呢套好啲，咁佢咪话呢套正咯。 O K， 诶，咁我期待啊，嚟紧嗰套阿咸蛋超人新嗰套啊 ，Oops， 嗰套得唔得？唉，睇下得唔得啦？唔系个样唔得啫，可能古仔得啦。样我真 诶啊，咁成好多时候有前科嘅，我就系觉得个样好衰，可能套嘢就得嘅。 系啊，有时系噶。唔系，我又唔可以话佢好衰，啲配色唔系好中意啫，啲配色好玩具真系。 系，咁我引埋玩具就 系 咁。 系啊，佢啲 cast 嗰啲又唔系好差嘅，系咯。 嗯。 系咯，咁睇下点啦，到时做咪实质睇下点啦，好似好快系咪？七月几话？ 七月头。记得咗七月几啦。 七月头我唔记得几号啊，上个礼拜提嗰个唔记得咗，系七月头我做嘅好似系啊。咁等佢等下啦。咁其實佢啱啱喺好似玩具展嗰度，好似都出過場啦。喺嗰啲超人 show， 即係佢都有啲超人 show 嘛，即係現場走出嚟打嗰啲咧，出咗啦已經。 係。 即已經有呢個超人出過嚟打過啦。係啊。 嗯。 係啊。咁現場睇啊，冇乜點嘅，即係佢係怪咗咯，成日變狀態咯。一唔夠抽變大個狀態，唔夠抽變大個狀態咁咯，係咯。都冇乜點嘅，現場睇又 OK 嘅，係咯。咁希望到時到劇啲劇情得啦，希望係咯，係咯， 係 咁啦。呢個未睇未知 ，OK。咁啊，有新超人 ，OK。好啦，咁啊，講書局有未 啊？係講 啊，講兩句嘅啫。書局有 係兩句啊，唔 係咩歌名咧？即係黎一好得意啦，即係竟然一走又走咗一幾個出嚟，有啲唔同版本咁，大家又互相又話對方嗰啲係錯咁，咁好怪啦，係咯，係啦。咁 哦，咁佢。跟住你啲人喜好，咪信邊樣？香港人最中意啦。 冇錯啦，即係其實咧，而家我哋想講就話咧，其實都唔係邊個係真啊。其實大家係咪真係想知邊個係真咧？即係邊個係真相？其實大家都係中意聽嗰個版本就嗰個係真相噶嘛。即係當 唔係佢中意嗰個佢心目中嗰個版本，佢講出嚟係呢個咁，佢覺得係真咯。而家啲人 係咯，即係好似玩 RPG 揀劇情路線咁樣。 系啊，佢过讲完咁啊，呢个啱听啊，呢个系真咁咯，有啲 冇拣超级牌噶，冇拣上太空噶，即系咁。 系都系拣路线啫，因为佢讲嗰条路线啱自己听咪话呢个系真嘅咁嘅。 系啦，冇错啦。咁啊，都唔系大家唔好想去求个真相嘅，似乎吓，即系我觉得系。咁啊，同埋咧， 啱听咯，系咯。 都有人讲过啦，就系话呢个其实系一个无论边一个版本都未必系真咯。 嗯， 系啊，可能都系， 都系照住个剧本，佢哋要咁讲嘅。 冇错啦，即系又唔系一定系边个勇敢啲肯出嚟，即系讲真相，咁其实都未必系真相嚟嘅，未必咯，系咯，咁大家自己真系用，真系要自己用下智慧去判断啦，系咯，咁唔好讲话信啦，系咯。 唔系，佢觉得就好信嘅，最惨就 系。系啊，咁咪唔系咁醒咯。 冇啊，大部分都系呢啲人喎，最大话系。 唔系你今个礼拜走咗两个出嚟嘛，又有个另外一句话咩代店长又讲啊，即系嗰个讲上海口音嗰个咧，我听唔到佢咩啊，但系都几乎系。 唔关佢事，走出嚟讲有版本啊。 即系佢冇俾人捉咯。 系咯，我又唔关佢事啊，有个版本 捉啫。但系佢又叫做话喺嗰度做啊咁啊，唔知啊，系咯。咁你即系我觉得其实咧，大家最好唔好太。相信住都聽下， 唔使睇佢咩啦。其實佢點講啦，其實諗下究竟個呢整呢單嘢出嚟個意思係做乜好過啦。 個真正意思係乜嘢？係可能真正意思就係想話俾你班香港人聽，你哋唔好再曳曳啦，係嘛？即係其實係我可以隨時整你㗎，係嘛？即係咁樣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嚇，類似啊，我覺得 即係咁嘅啫，即係其實一種威嚇你嘅啫，係嘛？即係都係要。有槍要槍有槍，要炮有炮咗啦，係嘛？ 係咯，要咩都得啦，係啊， 要咩都得啦，係嘛？迪士尼都要跪低啦，咁所以其實全部嘢大家串連，你咪睇下咩意思咯，係咪？ 係唔使睇佢個版本，其實講咩都冇用嘅。 講咩冇用，係你大致上知道，其實佢想表達啲咩俾你班人知道，就係呢樣嘢咯，係。 係。 係啦，就係嚇你咁樣，即係之類咁樣。我哋覺得呢個會比較接近呢個事實咯。接近 系，点解会放翻啲人出嚟咁样俾佢讲？咁好明显咩事啊？ 即系要人间消失，其实好易嘅啫。 系唔使，其实好多唔使政府做嘅，搵人近住好多人消失嘅。 系，又或者如果佢真系唔想承认系佢哋 即係拉咗咧，佢大致上唔需要出嚟認噶。佢咪話：喂，嗰啲人自稱係公安或者係警察啫，佢可能係綁匪嚟嘅啫嘛。 大把啦， 即係你可以咁解話都得噶，係咪啊？咁唔需要出嚟話話係啊，係 啊，認個頭啊， 係佢係犯咗法啊，我哋有權 係啊 咁樣噶嘛。即係咁，其實即係佢即係話俾你聽，根本係我哋係咁做的。 係我做啊，係啊，做咩？ 我哋係咁做嘢咯。咁你班香港人醒定啲啦，即係咁意思咯，明唔明啊？係啦。 唔明喎，啲人仲系，仲系拗近咯。话边个版本系真嘅，啲人仲喺呢个 level 度。 全部都系剧本嚟嘅，边个系真啫？即系全部都系。 我太幼稚啦，啲人实在冇办法。 戏嚟嘅 ，OK， 冇系真嘅 ，OK， 全部都系鬼故嚟嘅 ，OK， 明白？ 哈哈， 讲完啦 ，OK， 其实亦冇洗头艇嘅，系一架咩？ 架车 嚟，架车嚟噶嘛，系咯。因為直通車，但係四個碌個， 係 即係嗰啲有啲咩啊？有啲咩牌喎？嗰啲叫做咩？中港牌。 中港牌啊嘛，好多車友啊，啲貨係啲貨車都要裝啊，仲有啲 Benz 或者咩油裝啊，要嚇。 咁同埋最騎呢就係點解關寧波咩事嘅咧？其實真 係唔知喎、啊。即係揀寧波啊？ 係咪？因為寧波有寧波例啊？ 嚇，唔知啊。 有冇見過寧波例啊？再 嚇，唔知啊。咪住喺宁波叫阿黎咯，咪宁波黎啊。 咁样 ，OK， 好，有冇学到宁波微步嘅？ 吓，学唔到啊，咪走翻落嚟啊。 咪就学咗先走得翻出嚟啊。 个听未讲个真相就系，原来喺宁波发咗宁波微步呢个秘笈啊。 咪遇到呢个独臂神尼嘅后人啊嘛。 唔知 嘅传人啊，系咪讲？在个监牢度执到嗰本宁波微报，咁当年韦小宝留低咗，系咪咁啊？啊，而独臂神尼咪就系长明公主咯。 嗯。 咁啊，同呢个塞斯贝利有关系喎，真系纯属意外有关系喎，哇，犀利啊！所有嘢都有关系嘅，原来啊。 吓，冇啊，咁差唔多啦，咁样。 咁點解蔡思貝比較適合做長明公主咁啊？大家望一望佢身材嗰啲啦， 係嘛？認錯係大哥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佢似長明公主多啊！阿李思雲啊，真係唔好評喎 ，OK 嘅。不過佢都講下佢唔係長明公主 ，OK。我講嘅元朝啊嘛，唔係長明公主嚟嘅。OK，anyway，、okay, 好有冇其他？冇啊，冇啊，玩具或者咩算啦。 冇啊，咁讲冇啊，咁讲下消息啦。咁应该香港今次呢个8月8号至31号应该有个圣斗士星矢30周年展啊。 哦，系。 系一喺时代广场嗰边摆啦。咁但系其实好似日本已经摆紧噶啦，已经。 哦，系咪就话有啲咩1:1嗰啲夹咁嗰个啊？你讲。 哈哈，但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因为我就见到幅图话会8月8号摆啊，喺香港。 哦，即系佢又冇。 咁但系其实如果最吸引其实班友都系为咗限定嗰啲嘢嘅，好似有好多嘢喎，限定佢连即系唔系玩具，佢连啲 T 日本嗰边系啲 T 恤啊、襟章咩好多都有。 咁啊系啊，你话嗰啲一比一斋影相嗰啲，佢哋又唔系咁 care 啊，讲真。 系，佢哋就笑佢话咁胶添，见到一啲。 O K。 佢哋后厨都系啲限定嘢嘅。 唉，真系惨，真系可怜啊！中国人真系 吓咁好啊，差唔多啫，都系50铺销8铺嘅，差唔多嘅都系半斤八两嘅，冇少咁多人嘅。 今次冇同周大福合作啊嘛？ 吓冇啊，应该合作啊，其实呢啲 合作啊， 系咁不过星矢咁仲 OK 嘅香港，不过佢啲新嗰啲玩具又麻麻地啦，即系而家去到。 咁佢而家都系。收翻舊嗰啲嘅啫， 嗯，都擺個展咁啦。 擺個展啊？幾時話？ 哦，8月8号啊。 8月8，OK， 時代啊。 係時代係去到應該去到31号。 哦 ，OK，OK， 好。咁另外仲有一個活動喎、啊，就係、是、呢個又關翻阿宮崎駿事喎、啊、又。 哦，咁呢個應該係佢應該係咪吉卜力嗰個香港嗰間賣嗰啲專門店嗰間嘢3周年啊？ 即係你講喺尖沙咀嗰間。 是是尖沙咀应该海港城啦。 海港城嗰间是。哦。 3周年咁啊请到啊龙猫啊唱歌啊我位小姐啊井上行美啊。 其實佢淨係唱龍貓啊，定係其他嗰啲主題曲都有佢唱。 我真係唔知喎，就我有冇留意。 但佢今次嚟咧，就會獻唱好多首即係宮崎駿嘅。 哦，佢好似係挑之城都有嘅。 哦，都係佢嘅。哦。 嚇、 啊。OK。 嚇、啊，咁佢話會嚟，咁啊應該今日喎，但係。 哎呀，哦，哦，嚟一日嘅啫。 係嚇，19号。 哦，即係唔係咩演唱會嗰啲嘅，即係純粹去佢嗰個店嗰度，咁又即係叫做獻唱。 係啦，佢舉行個簽名會，跟住就唱下歌咁樣。 咁嘅啫。哦 ，OK。係啦，我聽到嘅朋友已經過咗秒。不過如果有留意我哋 Facebook， 好似之前有人貼過呢個資料嘅。 嗯。 咁睇下大家有冇去到先。係啦，咁我睇下如果有啲咩片嘅話，咁之後應該會再 post 翻出嚟。 到時啊，應該影咗會咩嘅？佢好似免費。 我免費，佢唔係咩啫，佢唔係個 show 嚟嘅原來。 嚇、啊，佢都係慶祝間店咁樣，跟住有啲限定嘢。 有個 show 原來唔係嘅。OK。 嗯。 好啦。 唔係，我睇呢度係咁啦。 哇！我啱啱咧見到佢哋 post 咗個乜鬼嘢啊？呢、這個 Max Factory 啊，佢嚟緊整嗰只呢個1:20嘅嗰只 VF， 即係 VF 唔知 one 幾啦，即係 VF one 啊。咁佢就嗰架嘢就而家就整咗個駕駛艙啫，咁啊，但佢就不嬲都有個全架機嘅比例嘅嗰個底嗰塊紅色嘢啦，係啊，就好鬼大，咁啊駕駛艙都成個手咁揸住啊，要大咯，成個駕駛艙喎， 係， 係啊，即係手都揸唔受，一隻手咁啊幾大，咁呢個就 冇大嚿， 好大嚿啊，咁呢個到底係齋飛機嚟，一定變得型我都唔知啊，係啦，咁啊模型嚟嘅，係啦，好得人驚，係啦。咁話好似另外嗰隻大比例就係 BX 係咪超合金啊？都係有隻。 之前講過話係 BX 嗰隻 1J 啊嘛，你話？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兩間都鬥出大咁樣，咁我諗呢隻會大啲添，呢隻1:20就係嘛？咁癲啊！ 嚇係，但再話大啲啊呢隻 嚟。呢隻再大啲，係啊，咁下隻超合金幾大都未到呢個比例，咁啊都有啲期待嘅。咁睇下到時出咗個實物係點啦，暫時只係一個灰件嚟嘅，不過就。佢话好巨型啊，真系系咯。 哦，系咁，仲漏咗一个月，就系呢个下礼拜嘅6月25号，应该喺海港城对 Sky 嗰间戏院应该会播呢个《Thunderball》 哦，高达 剧场版系啊，高达咁啊播，但系得下就唔知好似3:00得一场嘅啫。 哦，几钱起飞？ 好似120蚊嘅，我见到。 哇， 吓都几难嚟，因为套嘢得1小时10分钟嘅，好似。 哎、 即系1小时两个字，咁但系呢个价就好似比较贵咗少少。 系咯，咁大家真系去支持啦 ，OK 啦。系咯， 咁有人去喎，你又唔好理啊。 哦，咁佢一场啫，咁实有人嘅。 系啦，咁啦，有兴趣朋友去啦。 吓、啊，睇到啦，呢、這个系星期六下礼拜6月25号3:10啊。 系。系啦。好嘅。 嗯，但系应该我觉得都系谷埋一次又播，咁唔会有新画面啦呢、這个。 我谂难啲啦，嗰阵都出晒碟噶啦，系咯。 系咯。 呢个同当年你话咩0083啊，唔同咯。 系。 系咯，即系嗰时我话佢上戏日本上啊，我讲嗰阵其实未出最尾嘅碟啊嘛，咁所以佢其实有啲分别嘅，同出咗碟个版本多咗。 哦，啲剧情台多啲画面好似 好似。系啦系啦，咁嗰 时同我只 同你睇啊，咁即系正式做，咁都系我哋睇唔到啦，啲日本嗰边系咯。咁今次而家呢啲现代就好奇怪，就是、出晒碟再先再砌咯，咁啊都系纯粹去即系戏院睇一次咁啦，可能正啲咁啦，系咯。 系咁你感觉气氛嘅，如果戏院睇又唔同嘅。 嗯哼。O.K. 系啊，咁如果系玩具，仲讲一只啦。咁海洋堂又出只死侍啊嘛，新系列。 系嗰只好注目喎、哦，唔知点解大家都。 我又突然间又见到啲人搬龙门啦，突然间。 系咩？即系之前踩到呢个 Rebel Tech 飞起嗰班，然之后话正啊。 唔系，佢话只要改咗个名，唔系叫 Rebel Tech， 咁都冇事喎。 好、哦，点解？ 所以佢话海洋堂知道，因为 Rebel Tech 个名臭晒，所以佢而家用个新系列转咗个名又出。 即系而家呢个唔系叫 Rebel Tech 啊？ 系啊。 哦。哦，咁。 系啊，即系佢本身个名系转咗第二个名啊，我唔记得叫咩啦。呢、這个我又睇唔到突然间。所以佢而家新系列 Number One 呢个第一只就系做死侍，跟住第二只好似系蜘蛛侠，跟住第三就系阿 Venom 嚟，应该。 哦，即系呢个佢唔系叫做 Rebel Tech 嘅。 系啊。 咁所以， 但系佢都系一樣噶，貼翻住咪用嗰啲咁做， 即系又系會融會嗰啲啊？ 啊，啲胶又系我啲。 O K。 系咯。 唔紧要啦。 咁冇啦，咁睇过佢摆 pose 系好靓嘅，但系佢反而成只动只企喺度，我觉得又怪咯。 其实个公仔个样麻麻地嘅，不过可能佢系活动性嗰啲好咯，系咯。 唔系，因为其实海洋堂佢出亲即系嗰啲咧，佢全部都雕工整晒之后咧，佢摆 pose 嗰时就好型嘅，即系抹晒。 系啊。 脚啊，跟住攞晒刀片嚟片去咁样姿势嗰时就好靓嘅，但系佢一动直企喺度，你个觉得啲身形比例好怪嘅，即系条颈点解咁粗啊？ 系啊，好肉酸咗啊，个公仔。 系啊，个大髀点解会咁样肥开啊？咁样嗰啲咧， 系、 嗯、 咯。吓、 啊、咁，但系冇啊，咁但系又见到班友突然间又好似唔记得晒之前话啲胶会溶啊，啲关节好难玩啊，嗰啲咁嘅，啲声气又冇晒咁啊，全部又系正咁啊，早知唔掟尾板啊、鞋子布佢哋嗰啲咁样嗰啲咯。 系好难理解嘅，系咯。 哦，唔系佢都系睇个角色嘅。如果佢呢个系列出咯，唔系死屎咯，佢又话呢个玩具垃圾嚟嘅。 主要前世争咗佢哋钱，一定要鞠贡献俾佢哋嘅，要进贡。 吓，唔系佢都系睇下佢中唔中意，佢中意嗰只嘢未出都赚到上天嘅会。 都唔系嘅，应该系有因果关系嘅前世吓，系争咗几世钱嘅，冇办法唔买嘅。 吓，咁唔知啊，都系咁啦。 真系好神奇嘅啫。啊，嗰、那个东京嘅天空树啊，而家搞紧个《寻隐超人》嘅展览啊，咁佢哋好多都影咗啲相啊，咁样有几个嗰啲上一套咩嗰啲女队员 X 女队员又都系影咗相，咁好似都几过瘾嘅，系啦。咁有啲期去开日本旅行嘅朋友可以去睇下。 嗯。系。 因为我 一咁其实有冇 对住啊？我都唔知佢几多月几多号啊。 哦。 好慢啊部机。咁上翻我哋網睇啊，我哋有貼噶，其實係啊，上我哋好睇，係啦，好冇啦嚇， 哇，差唔多 啊，好，咁啊下禮拜有咩做啊？ 下個禮拜又係嗰套《天殺地球反擊戰》第二集， 係 ID4 啊，呢、這個嘅續集。咁啊，有人問啲好奇怪的問題，就話點解隔咁多年至拍，咁呢啲就唔知問嚟做乜？ 冇乜意思，佢出去攞翻嚟拍咁去拍咯，覺得有人睇 啊。問廢話嘅啫，中意係嘛？咁但係咧，導演啊，竟然有騎呢答喎。 係。 係啦。咁佢話 講咩？ 即係其實佢嗰個就唔同嘅，其實啲鬼佬都要問啲咁 stupid 嘅嘢，即係鬼佬問點解啲外星人唔即刻復出，人哋架醒好多啊？呢、這個問題係嘛？呢、這個 make sense 啲係咪？ 即系佢问个古仔入边咧， 冇错啦，即系古仔入边，即系外星人嚟复出啊嘛， 因为俾人打爆应该佢啫，即刻派第啲人嚟啊， 系啊，嗱呢个就问得有智慧喎、啊。如果你问套戏点样，即系套戏个电影公司点样隔廿年至拍就废噏嘅啫 ，OK？ 人哋就问个故事入边，啲外星人复出点解要等二十年？咁啊，导演就答过， 系点讲咧？ 咁佢就话咧，原来佢哋即系佢哋嗰啲船嘅行咧，其实佢哋话。佢哋就唔知道用咗幾個禮拜翻嚟嘅啫，但系翻到嚟地球已經過咗二十年啦。 哦， 佢用光速啊。 哦，即係佢知道事發生過嚟已經用咗咁耐啊。 即係你咪當佢用一種航行法係。 哦，咪好似即跟巴塔啲咁啊。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佢真係真係翻嚟復出嘅，不過。 即係佢一收到俾人打爆，即刻嚟啦。 不過嚟到嗰廿年啊，地球嘅時間已經咁咯。 係。 佢有喺度嗱，咁呢個 OK 啊？ 系呢、這个 OK 系 呢、這个 OK 系咪？佢唔系等廿年之嚟嘅，其实佢 系佢即嚟都要咁耐嚟到地球。 系啦，咁就解咗啦。OK， 咁所以问啊，唔该问醒啲。 嗯， 系啦，唔好问埋啲香港啊。梗系头先我讲啲咁蠢嘅问题，而家香港人问噶啦，系嘛？专问啲蠢问题噶嘛。喂，你问电影公司呢个就冇意思嘅啫，系嘛？咪仲有剩余价值咪又拍咯，系咪？ 系，咁另外做一套呢、這个港产片唔关事啊，使唔使讲啊？呢、 這个讲有咩有咩？ 咩绑架叮叮当啊？ 哇！呢度咩垃圾嚟噶？ 唔知啊，叫有方力申咯，我变咗已经转咗黄远之 啊。系啦，冇错啊，系不过咧个导演唔系边个嚟嘅，唔系有粒麦嗰个。 系，今日系前国位嘅呢、這个。 国位嘅 ，OK， 所以唔关事嘅，即呢、這个冇啊，边个冇正常嘅，呢个反而正常嘅，呢、這个应该系加方力申落去，不嬲都黄远之。 系。 系啦。 跟住仲有套笑片啊， 叫拔粒的五十度色戒。 拔粒嗱，拔粒，但系都唔知知唔知系咩嚟，好惊。 而家啲人知唔知系咩咧？我哋 即系呢个字，其实佢争个字系屙拔粒， 系跟住系闹系屙拔粒嘅。 blood 啊，即系 blood 啊， 系啊。 但我唔知佢呢个中文名点解咁改咯。咁其实佢系笑片嚟嘅，就梗系玩咗个格雷的，即系吓。咩啊？幾多度色？ 五十度色界。 五十啊，系咯。咁呢個就搞笑版，咁呢個就全黑人版本。咁五仔有冇興趣睇黑人電影 ？OK。咁但係佢係搞笑嘅，係即係搞乜鬼咁玩玩，即係整即係玩翻呢度五十度色界嘅故事咁樣。 係，但係玩一套戲嚟講咧，多數都死喎。 咁啊係。如果齋玩，可能個元素唔夠啊。 係啊，佢會變咗中間都悶場啊！即係佢要一定要 mix 咧，好似近時搞乜鬼開頭嗰集數咧，咪好多戲一齊撈埋嘅。 是啊， 即是他一套是找一套大片好笑变成主线，但他中间是摄了很多很小的其他劇情的戏的内就好笑。 即是除非你是好像 Star Wars 咁，本身他已经很多集的，那就可以齋玩的。 是。 有很多以前都有。那如果他只是一套单一套戏的戏就不够啊。 是啊。 够多东西可以玩啊，是啊。 是啊。咁所以呢套好似我见到个分好低嘅，咁我唔知啦，系啊，香港冇乜人再睇嘅，应该如果全系。 即系你话佢 S M 个女嗰搵咩啊？话搵张凳成个车埋都冇 feel。 唔系张凳都爆埋冇反应啊嘛，连中嘢嘅反应都冇啊，唔系叫啊。 系即系俾人打嘅反应都冇。 系啊，正常你本身打两嘢都有反应，佢成张凳车埋张凳都爆埋冇反应啊嘛。 即系攞嚟搞笑啊！你话嗰个男主角有咩？你话青年才俊，但系唔知咩又会跳咩？ 我见到啲预告嗰啲，见到佢平时好似无端即系老笠咩抢人手袋啊，跟住之后攞车啊攞人嚟一架，跟住系啊，跟住又跳脱衣舞啊，唔知做咩喎，做埋啲。 我谂啲都系硬搞笑。 硬 key 嘅佢呢啲系啊，个女主角搭 lift 咁样个头唔收翻去，咪夹个 lift 门夹住个头嗰啲咯。 即系做埋啲咁嘅嘢啊！ 系哦， 即系真系好搞乜鬼啊！ 是啊，不过佢得一套戏，所以咪唔应该即系麻麻。 麻麻啦，系啦。咁啊，唔系呢套唔推荐嘅，你唔好让我哋推荐，冇睇嘅，睇个话。 冇讲话有套咁嘅嘢。 咁有乜？有冇其他？ 好似冇乜咯，其余唔关事喎。 下礼拜都系主要讲《天煞地球反转》 啦。系啦，下礼拜应该系《天煞》啦。 好啦，咁再之后咧？ 再之后。 即系泰山唔下礼拜，即系又喷迟咗。 等阵先啊，泰山。 泰山原先就下礼拜嘅喎。 系。系咯，唔系、哦，去咗30号 啊！哦，褪咗落去30号啦。哦， 系啦，泰山去到30号啊，要。 O K。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叫有一个动画叫咩 ？Pat Pat 当家。 系哦，嗰个系。 系啊，呢个都系6月30号，讲啲狗喺度，啲主人走咗就喺度玩嗰啲咧。 即系平时系正常嘅，但系佢一啲主人翻咗工咧，佢哋又攞个狗蛋嘅嘢帮自己按摩啊嗰啲。 即系腊肠狗啊个预告嗰度，跟住同埋有只有只贵妇狗啊，无端端开行步 high five 喺度，系咪跳舞啊？ 喺度揈头啊！ 吓，喺度揈头吓。 之前喺度播紧嗰啲咩交响乐嘅，转咗听嗰啲好劲嗰啲，即 系 讲啲咁嘅嘢啦。唔系，我最搞笑嗱，我见佢有一个角色咧，系轮椅狗嚟嘅， 系， 即系嗰只狗系可能跛嘅，咁佢后边系同佢整两个辘咁样去喺度。 哦，一日挤系有嘛？呢只狗 系， 即系有只狗嗰阵时系啊，讲佢话帮佢整翻个辘咁就去行。 咁样嘅角色，咁啊，唔知实质我唔知佢讲咩，佢 玩都系玩嘅啫，我觉得系。 佢可能都有个正古仔，不过我唔知佢讲咩，咁啊都得意嘅，系啦。 唔系，我睇资料应该讲佢唔知咁样。出咗街要翻翻去咁要屋企翻屋企咁嘅。 我諗都幾搞嘢㗎，咁大家鍾意係囉，鍾意狗嘅朋友一定要睇啦。 啲寵物嘅佢呢度係啲貓狗咁。 佢都係貓嘅，即係唔係就係狗嘅。 好似個畫面度做隻肥貓嘅。 係咪 係同佢隻雀嘅好似唔知係咪。 但佢其他角色都係狗嚟喎。 哦，唔係，即係佢有啲貓有嘅，佢有啲貓喺度食嘢，食到咩開咗雪櫃係咁攤嘢食啊嘛。 即 係 唔係得狗 ？OK OK。 唔係就係得狗嘅，有第二啲嘢。 嘅嘢咁樣 ，OK， 好，咪有興趣睇啊？呢、這個咁樣係啦。 係。 有冇？ 跟住去到7月嘅喎。 7月就點啊？星好奇遇啦。 唔係，咁7月應該做嗰個頭嗰個係水手服與機關槍卒業喎。 哦，幾時？ 啊，你係7月1号 啊？哦，7月1号做，我完全冇期望啊 ，OK。 是吧，即是7月3号有个咩达文西米兰的天才。 嗯，咩嚟㗎 呢个，我咁都係讲返 达文西啲嘢话。 你意思系纪录片嚟？ 呢个我真系见到有，但系我唔好知系咪真系，即系介绍佢嘅真系。 我恐怕纪录片嚟嘅。 系咯，我咁就系介绍佢。 啊，即系未必系，系咯。 未必系戏 啊，系啊，冇错。 系啊，加《无面超人一号》咯，仲。 嗯。咁《巴黎圣骑士》系什么嚟嘅咧？ 呢、這 个咩戏嚟噶，大佬？ 我唔知喎，真 系。诶，唔好理佢啦，系咯。我重影嘅就系，唔使理佢重影嘅，唔知咩嚟嘅。系啦，《无面超人一号》系七月七嘅，系啦。 七月七系。 咁啊，肥一号系啦，咁啊睇啦，系啦。我又冇乜期待嘅人。 咁我咁，譬如讲咪，如果七月十四我《海底奇兵二》咯。 系。 系啦。跟住好似 多年系嘛？呢、這个嗰、那个嘛？ 系即系条鱼嗰、那个系啊。 系咯，讲嗰、那个咯，系咯。 系。咁啊。星空奇遇记嗰个超域时空啊，要去到七月廿一先有啊。 但又同一日又冚埋呢个捉鬼敢死队，而家咁奇怪嘅真系 啊。啊，佢要将佢谷埋一齐，中间又冇乜嘅，地要系佢要。 完全唔明白。系咯。 系啊。咁啊，要再去又半碟追击五咧，就系、是、七月廿八。 系啦，咁啊，今次而家见到个 poster 有埋条女，即系有埋啊机械女啊。 系个多大咗又俾佢出一出啦。 之前都女主角嚟嘅，真系。 系。嗯。 个变态超人都有，个礼拜七月廿八系咪？ 系暂定嘅话，我见唔到啊呢度。 你见到啊 ？OK， 佢咁写啦，系咯，睇下系咪啦。咁另外嗰日都好似话会做One Piece 啊 ，One Piece 即系海贼王香港人叫做海。 系。 海贼王嘅金嗰度啊 ，Film 系 Film 姜高啊。 咁我見佢好似去咗澳門咁樣，個個好似去咗葡京個賭場咁，我 feel 係，係嘛？有啲似。 咁啊，七月廿八做球王比利啊，嗰套。 係，仲喺度冰河世紀啊，隕石撞地球啊。 嚇！ 係。 係咁啊，去到八月啦。 係有冇有啲咩？ 唔係八月四號咪自殺特工隊啦、 嗯， 超能部隊啦。 咁我啊， 即 係期待嘅我自己。 系啊，八月八月四号做大雄啦、 啊，系新大雄之日本诞生， 系啦、啊，跟住你话嗰套咩《使徒行者》啊？ 哦， 八月十一号啊， 咦？ 你话又系见翻到啲人啊？ 见翻嗰啲哦，即系见翻啲即系套套冇， 套套都系吴镇宇咁啊，古天乐咁啊，我就不过呢个加张家辉嘅呢套就 都系系啦，都系古天乐。吓、啊，吴镇宇吓，咁啊加埋张家辉系， 系， 反而咧系电视版咧就永远得翻几个人喺翻，即系喺翻度嘅啫。唔系呢个冇几个啫嘛，呢、這个得翻阿佘诗曼同许绍雄嘅啫，好似。 吓，唔知啊，都系咁啦。 唔系佢最奇怪咧，佢好似个故事无关嘅。 嗯，唔系佢当你唔使睇电视啊嘛，冇咗林峰佢再嚟一次，用咗个名嚟碌卡啫，系嘛？ 即其實佢大可以話呢件事係嗰陣時之後咁嘅啫，點解要冇發生過電視版嘅故仔咧？我唔係好明白嘅喎，真 係唔知係唔 有。因為呢度阿許少雄嗰個做翻個都係做翻歡喜歌，但係佢好似佢唔識阿佘詩曼嘅。 哦，咁真係唔知。 即係冇發生過之前啲嘢咯。 嗯。 唔係佢當佢女噶嘛？電視劇講到唔係咩？ 係。 同埋佢好人嚟噶嘛？後屘變咗。 哦。 呢度又做翻做壞人嘅。或者 唔好理佢啦， 即系佢好似冇发生过嘅。总之之前啲嘢系咁样。 系咁啊，八月十八号有分开啦。 分开系 系啦，咁啊，同埋呢个八月廿五号有嗰个国定寿日大选狂徒。 唔系喎，八月十八仲有另一套啊，温子仁，不就唔系佢拍啦，佢公司嘅呢、這个《切勿关灯》。 系 系咯，个画头都几吓到啲观众噶。 嗯。 但我怀套戏好唔好睇我唔知啊，但系一熄灯嘅只鬼就出嚟嗰出。 系咁。八月廿五号都有真哥师奶啊，仲有 系冇错，系 咁系啊。咁我咩之前讲个咩厮杀列车喎，就应该八月廿五号都系 韩国片嘅壮啲片系 系啦。 O、okay、 K， 嗯，咁其余仲讲唔讲啊？之后啲 有冇特别咧？ 冇乜特别，好似之前嗰啲咁啦。 有冇啊？我唔知道啊。即系如果有大变动，咪讲下咯。有冇啲即系新加嘅咁样？ 咪魔兽战车咯。 咩嚟噶？ 咪上你讲嗰个只怪兽入咗个车嗰度？ 哦，系咩？几时做啊？ 哦，香港而家系暂定啊，应该系下年一月廿六号。 我扯咁远就唔使理住啦。 系啊，咁你有啲去更新啊嘛？呢、這个跟冇啊，其余差唔多啊。 其余嗰啲真系零碎嘅。 系啊，即系之前提过嗰啲咯，系啊，都系嗰啲时间。 系啊，即系等佢再 update 啲先啦。系啊， 系。 好啦，咁冇噶啦噃，咁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呢个咩啦？ 天杀啦 ！ID4 嘅续集啦。 啊，睇下 Angelababy 会唔会一出场俾人哋即刻射到最机啊！ 我谂佢呢个角色可能都会喺度嘅，但唔有几重戏就未知。 吓，唔会一出嚟即系俾人射爆，好似。 唔会嘅，咁又未至于嘅。 唔好似啊，周杰伦响 吓， 拉个签片咁得几廿秒咁冇啊。 咁佢又唔系几廿秒，咁都喺度嘅，不过唔讲佢嘅咯。 咁就其中一个驾驶员咁啊，即系成村人出动嗰时候上机，跟住到站即系落地嗰时候又有佢咁嗰啲啊。 即系 Jubilee 啊，变咗啊。 吓，唔知啊。 但即系我就睇下佢有几多戏份啫，喺度因为喺度嘅，系咯，系咯，同埋即係你冇咗 Will Smith 嘅 ID4 仲好唔好睇呢，咁即係我驚套戲唔好睇。 剩返烏蠅人帶住雷神細佬啊。 我驚套戲唔好睇嘅講真。 唔知啊，雷神細佬好似啲戲都幾悶㗎平時。 即係我見呢鬼佬而家啲戲院擺位呢唔係話擺得佢好重㗎。即係意思即係佢唔係話嚟咗個星期嘅最大片咁樣㗎喎。 係即係普通咁樣好似。 普通啦、啊，套戏做 即系普通大片咁样，即系唔系啲超级。 有套新戏做嘅，即系你知如果重头又唔同噶嘛，我唔觉得佢哋 啲院就放晒俾佢嗰啲预售劲。 都唔系咁嘅，系啊，所以咦系咪佢哋都预呢套戏其实系一般嘅咧？嗱， 哦系啊，个发行可能预咗系咁啊。 但香港肯定爆嘅，你放心啦，系 咯。有特技睇啊嘛，吓、 啊。哦，咁呢度一定，咁一定系特技一定有，系咯，人又多，系咯，咁啊 ，anyway， 咁啊，下礼拜 ID4 续集。咁冇啦，係咪咁啊，好啦，冇嘢補充，好啊，咁啊，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係咪講 email address 啊？ 係講 email address。 好啦，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啊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你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繼續會擺上埋 allcats.com 赤龍 sci-fi 411。咁就仲有呢、這個 sci-fi-backup.distep.com 同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香港網台 app 呢大家就要去 under 返呢個 record 先會搵到我哋㗎啦。咁頭先嗰啲網更新咗之後呢，大家亦都會可以見到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呢有我哋嘅。咁大家記得加入你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赤同 groups， 赤同33926127663233926127663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同星期一有 record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 拜拜。 拜拜。 拜拜。